士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官邸会见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岸田文雄，讨论新一轮经济紧急援助措施。岸田在会后透露，双方达成共识，当局计划向每户家庭发放300,000日元现金，折合大约21,000港元，预计有10,000,000个家庭合资格受惠。共同社引述消息说，当局不会设下家庭收入限制。经济再生大臣西川康廉说，会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审批申领资格，对象主要是生计面临困难的人。日本目前累计3,400多人感染新型肺炎，医疗设备的负荷面临饱和。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说，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者确保的病床已经增加至750张。都政府亦都已经借用宾馆接收轻症患者，最快下个星期投入服务。天气方面，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此外，一道静止风已经在广东内陆形成，并且为该区带来骤雨和雷暴。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36点，跌43点，总成交金额799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3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10点，跌6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4跌3.4，汇丰控股37.9跌1蚊，中国移动60.65升1.55，阿里巴巴183.7跌2.3，中国平安75蚊跌4.5，友邦保险70.2升4毫，建设银行6.13跌9仙，美团点评92.85跌1.1，中国海洋石油8.56跌7仙，港交所236.4升1.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5，英镑9.525，瑞士法郎7.937，澳元4.66，加元5.473，新西兰元4.553，欧元8.371。每百日元对港元7.157，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18。日经平均指数报17,820点，升1点。港金现价报14,920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2.1美元，卖出1,614.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啦，粉岭公路去九龙方向过咗林锦公路交汇处前少少啦，有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去到九龙坑。另外咧，九龙弥敦道因为要维修交通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快线咧，仍然系封闭噶，龙尾就去到佐敦道。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接近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是接近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在芜湖街。路面情况，在港岛坚拿道天桥去礼顿道的支路车多，龙尾在湾仔交汇处。东区走廊，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的龙尾维多利中心。至于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的时间是傍晚6:39，听朝早日出的时间早上6:13。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是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 另外预告一下，听日清明节交通消息会在朝早八点钟开始服务。不过我们呼吁听众避开扫墓的高峰期，减少人流和密集的近距离接触，降低病毒传播的风险。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方向、桥底方向常德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零售业嗰个情况都几惨噶。金银首饰业商会理事长刘克芬 个诉求好简单嘅，就系要求佢哋减免租金。 咁嗱，蔡宏兴啊，你自己都系来自呢、這个即系、就是、发展商啦。咁你哋自己点样回应啊？ 唔系话一刀切嘅，咁好啊，玉器啊，咁可能需要支援多啲嘅。超市咁，其实个生意都唔错嘅，个别处理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扑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几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做。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5:12，继续在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是摄氏21度，相对湿度84%。在上个星期五开始，就住疫情的情况，政府是发布了一系列是引用是法例第599章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的之下，就订立了一些新规例，包括了是限聚令，包括了是餐饮食肆的一些座位的间隔要求，包括了有六类场所，例如是浴室、健身中心、游戏机中心等要关闭14天。然后呢，今个礼拜再新加的是哪些的处所呢？就是包括这个卡拉 OK 啦。另外呢，在今日的夜晚6点钟开始呢，亦都有新的一个的行业呢是会受到这些的新的规例是影响的。这个呢就是酒吧行业。因为政府呢昨晚就是刊宪啦，咁喺今日嘅下午6点钟起咧，酒吧或者系酒馆咧就需要暂时系关闭14日啦。咁至于其他嘅餐饮业务场所，如果系有售卖或者系供应酒类俾人就地享用嘅范围，即系简单嚟讲，譬如一啲嘅吧台啦，亦都系需要关闭嘅。不过咧，如果睇翻宪报咧，即系佢刊宪嘅时候咧，那个写法咧，业界就认为咧有唔清晰嘅地方。 因为他的写法就是说纯粹或者是主要用作售卖或者是供应令人醺醉的酒类被人就地享用的处所就需要关闭。另外就是如果他是售卖或者供应食物或者饮品的餐饮业务处所亦都有纯粹或者主要用来售卖或者供应上述酒类被人就地享用的范围呢那个范围亦都是必须关闭的。业界其实他们认为即不清晰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说什么叫做纯粹明白但什么叫做主要用作售卖或供应令人醺醉的酒类的处所呢究竟是用零这个的销售额去计算以他所拿的牌照的品种去计算定是怎样呢另外一些他们会觉得是疑惑的地方就是譬如你一定要关闭那一个的吧台因为那个吧台呢就是属于呢是主要是供应酒类的范围。咁但係有一啲嘅餐厅呢可能嗰个吧台背后亦都係爱嚟预备食物供应俾客人嘅。咁係咪即係意味佢哋要转移佢哋准备食物嘅地方呢咁业界呢就提出咗呢啲咁样嘅睇法。咁同时间呢业界亦都係希望政府呢能够有经济上嘅支援或者係赔偿嘅。听完头先嘅简介你自己又清唔清晰呢到底边啲地方係需要根据这个的昨晚刊宪的这个关于餐饮业务的指示而需要关闭的范围呢有没有一些的情况你觉得是应该喂其实现在都可能是需要关闭的呢电话号码18731大家打电话来发表你的意见。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4月3号政府要求酒吧和酒馆今日下午6点开始停业14日。朝早10点半中小企食店联盟召集人林瑞华说新措施令业界无所适从亦都赋予執法人员好大权力。 其实而家大部分好多酒吧佢哋都系个批注系可能系 bar and restaurant。咁喺一个好多灰色地带底下到底我哋可唔可以喺呢个情况之下要继续营业呢我哋会唔会受到一啲无理嘅打压呢其实我哋而家系一头雾水嘅。 11点油尖旺区议员林兆斌质疑警方向被捕人士派发的口罩不合标准。 警方提供的冇贴闪嘅口罩咧，好明显咧就即系用常识都只系唔合规格嘅，得两层好似纸咁薄嘅纸巾嘅消防口罩，冇中间嗰层熔喷布。麻烦警方交代下呢个口罩嘅规格。 晏昼两点半。香港推拿理疗专业人员总会促请政府实施失业现金津贴支援业界。理事长陈旭华： 上一轮的防疫基金业界未能受惠，政府应修补计划不足之处，在新一轮的纾困措施实施失业现金津贴，帮助我们的打工仔共度时艰。 四点半。本港今日新增4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其中34人有外游记录。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呼吁市民应该三思，系咪喺听日清明节出外祭祖？ 都想提醒市民啦，呢、这个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合规例已经生效咗，拜祭活动咧系不在豁免之列。虽然咧同住嘅家人可以获得豁免，但我想再提醒大家。当要计划去这些场所去进行拜祭的时候都要三思因为考虑注意到自己和家人的健康特别如果有长者一起去的时候他们的健康都是需要被关注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呢系1872311㗎。咁啊根据呢系卫生防护中心最新嘅资料啊今日香港呢系新增43宗新型肺炎嘅确诊个案累计嘅确诊个案呢达到845宗啦。咁亦都留意呢喺呢新增嘅个案当中呢亦都有四宗呢系曾经喺酒吧工作或者呢系同酒吧嘅群组有关嘅个案嘅。咁而政 政府啊，尋日亦都係解釋咧，點解佢哋係需要對酒吧嘅行業加以限制，要求佢哋咧喺今日嘅傍晚六點鐘開始關閉14日咧。原因亦都係同牽涉到嘅個案數目咧係相關嘅。電話號碼18723一，大家對於即係而家政府再係要求連供應酒吧嘅即係供應酒嘅地方都需要關閉咧，你點睇？有冇一啲嘅情況，你覺得係即係唔清晰嘅地方咧？可以打嚟18723一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我哋請嚟一位咧，就係燒烤居酒屋嘅負責人啊，黃先生啊，黃先生你好。 Hey, 你好，主持人你好。 系黄先生，可唔可以同我哋讲下咧？根据你嘅理解啊，其实究竟你依间叫烧烤居酒屋嘛？你受唔受影响噶？你需唔需要关闭14日噶？ 其实好模糊嘅，即系因为我哋个酒牌嗰个名字系 bar and restaurant， 即系酒吧同餐厅咁样啦。咁而我哋嗰陣時裝修入職嗰陣時咧，係個出酒嘅位置，即係吧頭啦，同埋個廚房係黐埋咗一齊嘅。咁而家佢嘅規例就係話主要售賣酒精嘅地方就係吧頭啦。係啦，咁係唔可以有人即係、就是、有員工喺入面做嘢。係啦，咁但係我哋嘅廚房同人哋都喺同一個地方。咁其實好模棱兩可啊，令到我哋咁你又唔俾人企喺入面，咁代表咗啲咩？我哋員工點樣入去煮嘢食啊？出餐俾人呢？ 系 系啦，就系、是、咁样咯。 系我想问，即系你哋嚟讲咧，其实你哋整嘢食嘅地方就系同你哋嗰个吧系连接噶。咁其实你哋喺个实际情况之下，有冇方法可以将你哋整嘢食嘅地方转去另一个地方咧？得唔得嘅咧？ 绝对冇可能嘅，因为个首先啦，即系讲翻个个牌照条例啦，我哋一改动呢啲嘢咧，佢哋又会另外一样，即系叫规管紧我哋就系话你要依足呢个牌照俾你嘅指引去做。即是我哋霎時間咁樣去改動，咁食環署落嚟會見到又係另外一個罪行嚟嘅。 即係話你話即係裝修即係改動入面煮嘢食嘅位置，其實都係牌照不容許嘅。你嘅理解係？ 係啦，係啦，即係冇可能因為話哦，佢而家呢樣嘢，我哋要另外再做一個裝修，係將啲煮食用具啊嗰啲嘢擺出去。个厅面即系个客人坐嘅位置附近去做，同埋第一唔安全，系冇可能嘅，基本上就系啊。咁同埋着我谂呢一个牌照系着好多，即系我哋呢个铺头嘅大细嘅，即系可能你一个七八尺嘅铺，你起码三分一以上系要划规为系做吧头同埋主食嘅地方， 系。 咁如果我哋再搬出去，咁、那个規例又唔啱啦。第二，我哋好多业界嘅朋友都系同我哋差唔多类近咁嘅装修，系啦，咁绝对系冇可能做到咯。即系零，就算系咁，我哋宁愿系14日关门就算啦，即系无谓博一啲我哋未知之数嘅嘢噶嘛。 你哋有冇同相关当局咧，即系问一问清楚佢到底依个咁嘅规例对你哋嘅影响系点咧？有冇尝试去问过咧？ 有嘅，其实因为我哋寻日得知呢件事，都漏夜都召集咗一班我哋行家们朋友，都开咗个简单嘅会。咁其实太好仓促嘅。因为我哋商量嘅内容就系究竟我哋嘅牌照。可唔可以去做緊呢樣嘢？而家 係 係啦，咁其實得出嚟嘅結論都係好模糊嘅。我哋自己都，因為我哋根本一件模糊嘅事，我哋點可能去拆解到呢？即係我哋就算問咗可能一啲專業人士，佢話其實好多灰色地帶。 但係你哋就冇向政府相關部門要求佢哋澄清或者釐清嘅。 太倉促啦，因為就算係都唔會話即時答覆到你，所以我哋今朝開咗個記者會，係啦，咁嚟緊我哋都可能會 再進一步同政府再去溝通一下咁樣咯。 嗯，我想請問，據你所即係了解知道咧，譬如香港好似類似你哋咁樣設計嘅即係呢啲嘢叫居酒屋啊，或者咁樣嘅即係食肆處所，即係話酒吧台同埋即係嗰個吧頭同埋嗰個煮嘢食嘅地方係連接嘅，究竟其實個數目有幾多啊？ 究竟數有幾多？因為其實佢有3000多個呢啲咁嘅牌照，我估最少都有千零一，即係實質數字冇嘅。但係以我哋自己即係略粗略估計，都最少有1000間以上。 嗯，你講嗰、那個，你講嗰3000多個牌照係唔係講緊佢係你頭先所講嘅叫做即係酒吧與餐廳牌，即係呢一類啊？ 其實另外仲有一個淨係叫餐廳牌，但係佢有得可以售賣酒嘅， 係。 有一啲有淨係叫做酒吧牌， 係 佢亦都可以售賣食物嘅， 即係三類嘅牌照啦嚇。 係啦，咁其實係好模，即係係咯模，總模糊咯，總之 係。嗯，咁所以你頭先所講嗰個3000多嗰個數字就係你估計， 估計係啦 嚇，即係估。 我哋琴日業界喺度商，即係開會嗰陣時，我哋得出嘅估計大約係咁樣。 系嗱，咁我想问你哋，你头先嘅说法咧，你就觉得即系都唔好啦，即系咁多灰色地带咧，都费事有机会踩咗落去，不如就索性系关闭14日，算数啦。有几多你哋头先所讲嗰3000多个行家系同你哋一样谂法噶？ 我谂都占一半以上噶啦，因为实际我哋冇办法可能话联络到一个确实嘅数字，但系我哋即系以一个群组嚟讲，大部分人都系选择去關閉咯，因為點解就係、是、就算你呢個條例係有啲餐廳係酒吧餐廳，佢係可以符合到嘅，但係都冇客嚟。 嗯， 即係早一個禮拜佢有個藝，我哋行家就藝禁酒令。 嗯， 嗰日我哋已經收到好多客人，即係啲熟客打嚟，喂，你哋今日究竟開唔開門㗎？ 嗯， 其實已經由嗰陣時開始影響到今日㗎啦。 嗯， 唔好话讲呢几个月嘅疫情啦， 嗯， 更加差系啦。 咁但系有机会咧，系14日之后咧，其实政府亦都可以再延长14日噶，因为都要睇翻个疫症嘅情况噶嘛。咁变咗你哋打算点样咧？你哋就谂住会继续关闭啦，定系点样咧？ 咁个佢局长啊、司长佢哋都即系要求我哋去关闭，我哋都冇办法，唔跟从。系啦，同埋无谓搏一啲未知之数嘅嘢咯，因为好老实讲，就算开门、都冇生意。 嗯，系。对于政府，你哋仲有冇啲咩嘅诉求？即系譬如一啲嘅经济援助啊、经济补偿啊等等吓，你哋嘅诉求系点啊？ 其实我哋主要嘅诉求其实好简单嘅，真系今朝嘅记招都有讲过，就系话我哋其实唔系话。好要求過分，好簡單。你如果你話要效法其他地方，咁都係我哋要求係80% 嘅租金、人工，去做一個補助。 嗯， 係呢14日咯。 嗯，明白。 咁係啦， 明白。呢、這個就係你哋嘅要求。好多謝曬你，黃先生傾到呢一度，唔該曬，拜拜嚇。 唔該曬，拜拜。 黃先生係一間燒烤居酒屋嘅負責人，我哋電話號碼係17231。大家有啲乜嘢睇法咧？例如有啲人問嘅，咁如果我喺個便利店或者係超市嗰度，我買咗一支酒，咁我跟住喺嗰個享用，我又會唔會係出咗問題咧？嗱，咁啊，種種都好多呢啲咁樣嘅疑問嘅。你嘅睇法係點？17231，打嚟同我哋傾下。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起抗疫有想法。 星期一至五下午， 精灵一点。 我是香港中文大学医院营运总监胡志远医生。公共洗手间是传播病毒的温床，厕板固然是积聚病毒的地方，洗手盘、水龙头和门柄都是属于高危的地方，所以开水喉的时候要避免将水量开得太大，使用公用洗手盘亦都避免弯低身来洗面，减少接触到沾有病毒飞沫的风险。关水喉和开门的时候就尽量用纸巾隔住，离开洗手间后再用搓手液消毒，那就万无一失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和你等待战胜疫情时最后胜利，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其實就住咧呢個供應酒類處所嘅，即係要關閉咧呢一個嘅規例啦。食物及衛生局咧，亦都就住傳媒嘅查詢咧，發出。即係俾咗一份叫做即係呢一個嘅供應酒類處所發出嘅最新指示咧，俾即係傳媒去到參考噶。譬如就係話點樣界定係純粹或者主要售賣或者供應酒類嘅處所，究竟係譬如係以佢個銷售額嚟計算啦，定係點樣咧？咁根據食衛局嘅資料咧，就話執法人員咧會係按住各個相關嘅因素去判定咧，佢係咪屬於指示所講嘅需要關閉嘅處所，而酒類銷售咧佔整體業務嘅比例係一個可參考因素之一。嗱，另外啦，譬如頭先都講到啦，便利店買酒之後即場飲用又得唔得咧嚇？咁啊即係食衛局佢嗰個回應就係話，一般嚟講咧，其實便利店同埋超市嘅主要業務咧就唔係純粹話。主要售賣或者是供應酒類，咁所以視乎情況咧，消費者即場飲用咧係未必會導致營辦者違反最新嘅指示噶。咁不過咧，佢哋都係勸勉消費者咧要尊重有關指示嘅原意，亦都要顧及咧自身公眾安全嘅考慮，同埋亦都要留意咧呢個禁罪令啊，因為多於四人聚集飲酒談天咧，係有機會咧係違反咗禁罪令嘅呢個規例嘅。1872311打嚟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845宗。新增患者有34人曾经外游，包括寻日检疫结果初步呈阳性的屯门医院内科护士。另外有5名患者同酒吧有关。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9宗冇外游记录病例，包括4宗系喺酒吧工作以及同酒吧群组有关嘅个案，其中3宗系喺检疫中心发病，另外1宗嘅患者丈夫系喺酒吧表演。他又说有一名新确诊患者2月底至3月11号去过荷兰，但是在3月28号才开始发病，在港期间亦都曾经去过酒吧，不肯定个案是较长潜伏期亦或是在本地酒吧感染，仍然要调查。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成员、港大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话：，希望官员不要对新型肺炎疫情掉以轻心。他说政府有些官员对疫情仍然好像很乐观，觉得好像没什么。他引述俗语所讲：不见棺材不流眼泪，强调疫情不是讲玩。每日有几十宗确诊个案的时候，已经要好紧张，否则好容易束手无策。袁国勇话：有官员以为相比起外国，香港已经做得好好。他认为这个是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疫症可以好像海啸一样这么快来到。袁国勇又说希望政府吸取沙士教训，强调现在所做的事不足以令到香港安全，香港必须再加强病毒检测数量，继续做好个人防疫措施。新加坡政府公布更严格的防范新型肺炎措施，总理李显龙说下星期二起关闭大部分工作地点为期一个月，必要服務和主要經濟部分除外，包括食肆、街市和超市、診所、醫院、公營機構、交通和主要銀行服務。當局會收緊民眾聚集和流動，呼籲國民盡量留在家，減少社交活動，暫停親友探訪，如無必要避免外出。所有學校、高等院校下個星期三起將會全面實施在家學習，而學前設施等停課。李顯龍說，如果大家減少外出，避免互相接觸，新型冠狀病毒就無法傳播。新加坡確診個案突破1000宗，增加至5人死亡。 人民银行定向降准一个百分点，分别在四月中和五月中实施，每次降准0.5个百分点，预计释放长期资金大约4000亿元人民币。定向降准主要针对农村商业银行以及村镇银行等，加大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降低社会融资成本。另外，人行同时将金融机构在央行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下调至0.35厘，减幅达到37个基点，下星期二实施，是2008年金融海啸以来首次作出调整，减幅亦都大过当时的27个基点。人行话有助提高银行的资金使用效率。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至21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依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前少少嘅意外仲未清理好噶，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一带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粉岭中心。另外反方向去上水嘅交通咧都系繁忙，龙尾去到吐露港公路近半春园。而林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咧，车龙都排到近林村新村。咁就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前少少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龙尾粉岭中心。反方向去上水咧，车龙排到半春园。咁影响到而家林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林村新村。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喺弥敦道，因为交通灯维修，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快线仍然系封闭嘅，一带车多。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政府总部；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路面方面，在港岛坚拿道天桥落去礼顿道方向的支路车多，车龙排到湾仔交汇处。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维多利中心。在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芜湖街。在新界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交匯處一段交通繁忙，車龍排到近丁九橋。最後要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觀塘繞道麗晶花園來回、馬鞍山繞道恆安村去沙田，同埋將軍澳寶順路寶康路橋底去尚德村。可能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善若。面对住而家嘅疫情，希望大家都可以做好自己嘅第一道防线，就是加强个人嘅防疫同埋卫生意识。亦都想借呢个机会向所有嘅医护人员讲声多谢，多谢你哋守护香港，我哋大家一齐努力啊！香港一定会好快好翻嘅。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言不自由，言不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嗱，而家呢个时间咧就系晏昼嘅5:38啊，其实距离6:00咧，一啲系主要或者系纯粹咧爱嚟售卖酒类嘅处所，即系酒吧或者酒馆咧，需要关闭嘅时间咧，就只系剩翻大概系21分钟多少少左右嘅啫。咁究竟啊，今日晏昼有冇啲嘅酒吧咧，佢哋系赶住最后嘅限期，尽量做多啲生意咧？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啊酒吧业协会嘅副主席钱俊荣啊，钱俊荣你好， 系你好，大家好啊， 系。仲有大概21分钟左右咧，酒吧就需要关闭。咁啊，今日晏昼业界嘅经营情况如何啊？ 其实坦白讲，即系因为可能外界咧唔系太了解我哋个行业。其实我哋个行业咧，我哋咧系普遍都系啲伙计咧系6:00先翻工嘅，即系先翻开门嘅。咁所以咧，其实如果真系一间酒吧咧，我哋嗰个工作时间咧，既然系6:00先开始咧，所以其实今日咧，因为今天咧政府去宣布系6:00咧就要闩啦，所以其实就基本上我哋冇人翻工嘅。 但系有一啲咧，佢哋系早啲啲開嘅喎，即係譬如見過，即係灣仔啊或者尖沙咀有啲酒吧，可能係5:00早就開，即係叫做開 happy hour 咁樣嘅，有冇啊？ 嗱，咁咧少啊少啊少啊，同埋咧嗱，你哋見到嗰啲咧，可能咧見到一啲灣仔啊。有啲可能你見到啊，好似一間酒吧咁， 係 佢開咗門，佢咪6:00閂啊？嗱，要坦白同翻大家講，因為今次政府咧個政策係老實講係好混亂嘅，咁所以咧其實咧，因為佢咁混亂嘅情況之下，佢出咗好多咧嘅措施咧，即係佢話咗俾人聽咧，邊啲要閂，邊啲唔使閂。其實咧個指引因為唔清晰咧，我再睇翻佢啲指引內容咧，我哋都覺得哇咁搞法。咁都得，係啦，我哋會有呢個咁嘅睇法。點解呢？因為可能大家會見到灣仔嗰啲所謂嘅酒吧咧，其實咧，佢根本咧可能到6:00都唔會閂門。 嗯， 點解咧？點解話唔使閂門啦？明明酒吧嚟喎，因為佢個牌唔係酒吧牌啊。佢嗰個叫做，因為咧而家政府咧個政策咧，佢就係針對一啲咧叫做附加酒吧批注。 嗯， 咁而全香港咧。有酒牌嘅數字咧，之前政府都公布咗啦，8600个啦，左右啦，即系8000几个啦。咁而今天咧，佢话要闩嘅处所咧，其实系针对系1280个，就系附加酒吧批注嘅处所，即系依个攞咗附加酒吧批注嘅处所咧，呢1000几间，所谓千几间啦，千你当1200间啦，呢1200间咧系必须要关门嘅， 嗯， 系啦，咁但系。而呢千間咧，又係咪等同於你哋可能見到灣仔區嗰啲酒吧咧？可能灣仔區個酒吧佢都冇攞附加酒吧批注，咁佢你見到開門，佢到6:00佢都唔會閂門嘅，因為佢係攞一個 restaurant 啊， 餐飲牌照嚇，嗰啲叫做嚇。 嗱，其實食環署嘅牌照咧，裏邊咧，佢係真係有好仔細咁分嘅，但係外界嘅人都未必知嘅，即係例如一間食肆嚇，不論我唔理佢啦，總之飲食裏邊嘅食肆係啦，如果是做真係做嗰啲哇，好似炒餸啊，哇大鑊啫，要煮嘢嘅嗰啲叫大牌。 嗯 ，OK， 咁啦，如果佢係純粹喂唔係喎，好簡單啫喎，純粹係炸薯條啊、炸雞翼啊，嗰啲叫細牌。 嗯， 好啦，咁你攞咗，不論你攞大牌同細牌，咁你都要必須，如果你要賣酒嘅。你要必須攞個酒牌， 係 好啦。咁你攞咗依個酒牌啦，咁即係其實，喂，咁香港大部分食肆點解唔賣酒啊？ 嗯， 啊，所以佢哋咪攞個酒牌咯。所以可能喺食環署嘅數字裏面可能有，但係佢幾年前我係有睇過嘅，大概你當係16000个食牌，咁16000个食牌裏面咧，可能有8600个咧係叫做係我想賣酒， 嗯， 所以我攞埋個酒牌， 嗯。 而個酒牌裏面咧，亦都分兩類嘅， 嗯， 一個酒牌咧就係、是。你係冇任何嘅，即係唔當你係任何特別嘅一個叫做主題，係、 嗯、 啦。咁另一類咧就入咗落去酒吧主題， 嗯、 酒吧係一個主題嚟嘅， 係 啦。因為喺食環署裏面咧，佢當咗酒吧咧係一個我哋叫做係 check 咗出嚟，即係叫做特別去睇嘅，即係會睇佢哋嘅問題嘅一啲類別， 係 啦。咁、而呢個會睇嘅牌咧。我哋叫做附加酒吧批注， 嗯， 咁但系咧，其实因为咧，过去咧，食环署咧嗰、那个酒牌咧，即系行咗好多年，行咗好多几十年咁，所以咧，佢哋好多制度咧都系未 update 嘅， 嗯， 咁未 update 嘅意思即系咩咧？即系你系卖酒可能占个比例系70%， 好啦，咁你都系占个比例大比例啦，系咪？哇，成七八成，咁即系卖酒为主啦。 嗯。 但系你原来申请食环署嗰个酒牌，你可以话俾佢听，你系一间餐厅嚟嘅。 嗯。 你可以攞到最后个牌照系，原来唔系附加酒吧批住。 嗯。 OK， 咁当然啦，有啲有良心嘅酒吧可能话俾你听，喂，我好老实话俾你听，我系九成卖酒噶啦，咁我就攞嗰、那个附加酒吧批住啦。 嗯。 是吧，咁因为呢佢哋以前个制度同今时今日个制度呢好多嘢呢都系冇去即系、就是、我哋冇去衔接啊。咁、所以呢喺嗰个发牌嗰个系统里面呢唔会话好细心真系去了解你究竟喂你究竟个处所系咪真系卖酒家系咪呀定系唔系卖酒家可能你去到湾仔区明明你系似一间酒吧嘅。哦，原来你都系唔使闩门嘅喎，六点点解啊？我冇附加酒吧批住啊嘛，系咪？可能你兰桂坊嗰啲自动自觉闩门系因为佢冇生意，但系兰桂坊里边咧，据我所知咧，佢起码坐底有一半都唔系攞附加酒吧批住。咁你大家会睇完之后吓，兰桂坊嗰啲都唔系酒吧，咁因为佢里边做埋食啊嘛，所以佢系可以话自己一间 restaurant 嚟噶嘛。佢只不过礼拜五六佢嘅生意吓系特别大啫嘛，买酒为主嘛，礼拜五六都系饮酒嘛，所以其实咧，根本政府嘅政策就好大问题，系啦，因为好多时啲餐厅闲日，我梗系做埋 dinner， 做埋 lunch 啦，即系闲日可能做食占比例可能系同酒可能五五或者差唔多，去到五六啦，哦，原来所有嘅餐厅或者酒吧，原来佢哋个比例都系卖酒为主多啲嘅。一礼拜五六啲人十点先去饮酒，咁你嗰日梗系特别好生意噶，卖酒系咪？ 明白。咁所以其实系咪如果我跟进你头先嘅讲法咧，系咪因为即系应该系话，如果政府佢去执法嘅时候，佢纯粹系睇你攞住个乜嘢牌，咁样去决定到底你系咪属于规例之下要关闭咧，就会有一个不公平嘅情况。反而其实你觉得，如果佢根据佢嗰个营业额去到计算，或者佢真系去睇下嗰个主要业务系咪卖酒。去计算，你觉得呢个方法就会公平啲啦，系咪啊？ 会公平，不过做唔到。 系、 啊，你点样可以派人去 check 到佢究竟佢个营业额卖酒多定卖食多咧？系咪、个月可能都唔同嘅，甚至乎每一日佢做嗰个生意都唔同。有下一就可能系卖食，吓、礼拜五六就卖酒为主。所以我觉得佢政策根本就出咗问题，同埋我觉得系唔应该净系针对嗰千几间，八千六百间里边，其实你。我自己覺得我覺得唔係淨係賣酒嘅酒牌啊，要去關閉啊！我覺得係基本上成個飲食業所有嘅食肆都應該要關閉啊！點解啊？你而家今天你去封咗嗰千零間，當係向市民交代，話俾你聽，喂，我做咗嘢啦，封咗千零間啦，係啦，好啦，咁你下個禮拜咧？再有人又出事咧，咁今次可能出事喺边度啊？今次出事喺餐厅度。 咁但系真系会有啲人系需，但系真系有啲人系需要出去食饭噶，无饭夫妻啊等等，系咯。 我角度我觉得 系咯， 我嘅睇法系堂食要封，系啦，但系外卖你可以照俾人做。点解咧？因为其实而家咧，你咁样减低唔到个传播链噶，你一次系减低咗个千零间唔做生意。好啦，咁千零间唔做啦，学你话斋，啲人系咪？去唔到依千零間，咪去第二度咯。咁依間去唔到依千零間酒吧，我哋咪去啲喂嗰啲都係酒吧嚟啫，只不過佢係攞餐廳牌嘅酒吧啫，係咪？咁餐廳酒吧都係酒吧，咁一樣照去嗰度，係咪？咁你到其時嗰度如果有出事咧，你今日都有六個又話喺酒吧確診嘅個案咯。咁你如果你遲啲依千零間閂咗十四日，但係喺十四日裏面不斷又有其他餐廳酒吧又出事，咁我想問啦。咁你政府要拖十四日，要拖几多个重复十四日咧？ 嗱， 其实我最惊就系第一轮嘅千几间，佢不断咁样系停止营业啊！呢个系对佢哋唔着数，唔公平嘅。 明白嗱，我想咧最后问多一个嘅问题啊，因为你头先就提到，喂，其实系唔系应该所有有酒牌嘅即系甚至可能会有人疑问啦，系咪应该所有有酒牌嘅食肆都应该要关闭咧？咁喺嗰个处理上面就冇咁混乱啦。咁嗱，如果根据咧食卫局咧向传媒嘅即系所讲咧，佢食卫局局长发出嗰个最新指示咧，佢系有答到呢条问题嘅，佢就系、是。 话，酒吧酒馆业务同一般餐饮业务咧喺个环境啊、布局啊、群组聚集模式上面咧有一定嘅区别，所以咧就有必要咧就住指示嘅适用范围咧作出区分。所以佢哋系平衡各方考虑之后咧，就现阶段系唔要求所有持有酒牌嘅食肆关闭。即系话，其实你哋入边啊嗰个嘅摆位模式咧，呢个系佢哋最关注的一样嘢。 No, 嗱，我真係唔想講一啲好真心嘅説話出嚟，但係如果真係要坦白去講咧，税局局長咧自己佢自己可能都冇落地去了解而家成個飲食業嗰個生態係點樣，因為而家個生態根本就係酒吧連餐廳，酒吧餐廳其實已經攞埋一齊㗎啦，已經再唔係好似你以前見到，哇，佢分得咁清楚，嗱，酒吧你個樣，酒吧就係酒吧。你个样子，酒楼就系酒楼。其实而家有好多中间灰色地带噶，有好多都系今日你呢个三十几个业界 WhatsApp 打嚟问我，喂，我嗰间嘢生唔生啊？我问佢，你嗰间嘢你清楚咩？我咪话咗俾你听咯，你系附加酒吧批住，咪要生咯。跟住佢话俾我听，钱生，我就系冇附加酒吧批住，但系我呢间嘢咧，我都觉得似乎系一间酒吧嚟嘅。系啊，咁所以咧，我惊一间警方执法话系我系一间酒吧，所以而家个问题就系，你食环署执嗰条线系咪？如果同警方嗰条线系唔同，你警方落到嚟话，喂，我根本觉得你一间酒吧，你望个样，点睇你都一间酒吧啦，再睇埋你个餐牌，你个 drink list 明明系多过你个 food list 嘅，系咪啊？咁你点可以唔删？咁其实我哋咁样搞法咧，只会令到我哋啲酒吧更难去做。我哋其实觉得好简单，我哋只系希望咧。政府就是呢，我哋唔係話想一齊攬炒啊，我哋係想就係大家不如呢十四天全部飲食業界一齊閂門嚇，但可以做外賣喎，唔係話唔俾做。但係起碼將個抗疫嗰個叫措施做到最足，減低嗰個確診嘅個案。咁日後過呢十四日之後，大家亦都可以繼續。正常經營，唔使做好似而家咁樣，喂，無繞期嘅喎。 明白。 唔知你關完我十四日。 明白。好。 下個十四日仲要唔要關呢？ 好，理解你嘅睇法，錢俊榮，同你傾到呢度，多謝曬，拜拜。錢俊榮咧係酒吧業協會嘅副主席嚟㗎啦，佢就話不如大家全部食肆即係一齊關閉十四日啦，切斷嗰個傳播鏈啦，咁好過而家究竟係邊啲要關，邊啲唔使關咧？佢覺得係有一個混亂嘅狀態嘅。你又點睇咧？一八七二三一可以同我哋傾下噃。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肖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 is Uncle Seal again. How do we say 鼻啲挣扎 in English 呢？比较少上网嘅听众咧，就可能会唔系好知道鼻啲挣扎呢句句子系咩意思。咁啊，其實就係一個咧香港著名嘅健身教練咧，佢嘅一句名言嚟嘅，就係咧係佢當佢嘅學生喺度花緊好多氣力去做一個動作嘅時候，佢就會身邊叫俾啲掙扎。OK， 咁啊，英文 How do we say it in English? There are a couple of expressions we can use. I can say hang in there, hang in there. And number two, we can say give it all you've got. OK, give it all you've got.咁啊，大概就咁嘅意思啦。即系讲英文嘅健身教练咧，就都可以咁。Give it all you've got, okay? Hang in there, give it all you've got。咁咧就可以啦。咁啊，俾啲挣扎啦，大家啊，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肖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另外一样大家都可能需要留意的，因为香港不少的食物来源都是来自内地，每天都有不少的货车司机需要往还香港和内地拿回货下来香港的。但是香港的跨境货运业界他们就收到内地的通知，就是广东深圳报关协会星期三的时候就在他的微信号那里公布，就说是由今个星期六的凌晨 晨起要求香港跨境司机咧要有12项条件咧先至可以入境，其中就包括咧入境嘅时候要持有咧港府提供14日内有效嘅健康证明，又或者咧系其他机构发出7日之内有效嘅核酸检测结果证明等，咁先至可以咧入境嘅。咁不过卫生署咧就讲到明噶啦，系唔会为跨境司机咧提供健康证明嘅。嗱呢一样嘢咧亦都引起咗业界嘅关注咧，都有同政府倾过啦。咁今日咧就睇到啊，深圳市口岸办咧喺大概10点零钟嘅时候啦，亦都系发布咗一个通告，就话对于上述嘅措施咧，再俾多7日嘅缓冲期，即系话咧再一个星期之后咧先至开始執行啦。咁啊，大家点睇呢？对于我哋嘅食物供应会唔会有影响呢？电话旁边请嚟香港货柜车主联会嘅主席嘅林海达。林海达你好。 是你好啊。 是。我想大家比较关注就是你哋嗰个检测证明呢要攞，而家卫生署就讲到明，即係唔会为你哋提供一个健康证明㗎啦。咁即係话呢你哋一定要做嗰、那个7日之内有效嘅核酸嘅检测结果证明嘅。咁其实你哋业界即係对于点样去做嗰个证明啊，或者係大概嗰、那个花费系几多度啊，你哋嘅了解系点样呢？ 其实嗰个通知呢星期三呢我哋已经收到㗎啦。咁我哋就即刻即係比较紧张啦，因为我哋如果香港呢，以我所知呢，我哋已经问医管局嗰边呢会唔会有呢啲咁嘅健康证明呢，就係、是、政府嗰边初步就係话冇嘅。咁如果我哋去私人嘅机构，譬如话私家医院啊，或者係其他啲医疗嘅机构嗰度攞呢，即係做一次呢，咁咧由3000至5000咧都有呢個價錢嘅，咁啊當然負擔唔起啦。咁就非常之好彩咧，就即係最後咧，佢哋就深圳當局嗰方面咧就係即係改變咗嗰個要求。咁咧就而家咧就係將嗰個核酸檢測嗰個安排咧，可以喺通關嘅時候咧就幫我哋司機繼續做，同埋咧喺深圳佢指定一啲所謂嘅即係认可嘅医疗机构嗰度咧，都可以做嗰个核酸检测，咁咧就自己自费啦。咁一般而家我哋了解到嗰个费用咧，就大概系200零蚊啦，即系喺国内做嗰个检测。咁个有效期咧就大概系7日或者14日，就视乎你嗰个机构嗰、那个嗰、那个安排系边一度。咁就暂时解决咗个问题啦。咁 係但你哋都要付出个成本啦。嗱呢一个咁样嘅改变呢，因为你哋业界寻日亦都同运输及房屋局局长陈凡倾过嘛。即係而家呢个改变呢，据你哋所了解係即係特区政府同相关当局去倾嘅一个成果啊，定係点样啊？ 其实我哋星期三下就收到嗰个通知嘅时候呢，已经即刻即係搵返政府啊，同埋即係其他我哋可以即係沟通到嘅渠道呢去了解嘅。咁即係而初步即係以我自己了解呢，就嗰个即係通告都嚟得几急嘅。咁同埋即係嗰个安排方面，因为佢而家呢个通告呢，就据我所知就係由呢个深圳防控指挥部嗰度发出嚟嘅。咁即係可能係即係我自己个人感觉咧，就系话最近因为香港嗰个疫情倒灌嗰个情况都几严重啊，即系嗰个每日有几十宗，咁可能佢因为咁样咧就要收紧嗰、那个即系防疫嗰个安排啦，咁所以咧就即刻咧就即系将嗰个检测同埋其他相关嘅要求，好似你头先所讲有10几项嘅，咁有啲我哋即系好容易都可以满足到佢，咁但系呢个因为喺香港嚟讲咧，就嗰个核酸检测就唔係咁容易揾到人做，或者個價錢實在太貴，咁所以咧我哋冇辦法，就一定要即係揾兩地政府協商，可以即係喺防疫之下咧，又可以即係唔好影響到民生嘅大前提之下咧，就有個安排咯。咁啊，而家俾到呢一個咧，就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啦。咁就第一經營成本就當然係高咗啦，因為你好多都係做到7日。咁即係話你一個月平均你要做4次，我當你200零蚊一次，即係話你每個月嘅開支呢就最少都要多咗即係大概1000蚊啦。咁仲有司機嗰、那個如果你唔喺關口做嘅，你可能要嘥啲時間，又要去其他嘅醫療機構，即係佢認可嘅嗰度做，咁都係時間上有損失嘛，仲要麻煩司機一月要做幾次，咁都係一個 問題嚟嘅。 係，所以如果我頭先聽你咁講咧，話嚟得咁急咧，似乎可能事先特區政府都未必完全知悉即係深圳當局依個咁嘅新要求喎，係咪啊？ 我諗就係、是、到我哋知道嘅時候，我一齊知啦，因為可能係深圳佢發出呢個通告嘅時候咧，一拼係通知香港政府同我哋業界啦。咁即係話佢可能嗰個核酸檢測，佢可能即係國內可能做冇問題嘅，但係佢可能唔知道香港嗰個環境可能同我哋唔一樣啊嘛。 明白。 即係佢覺得以為係即係好多普通嘅醫療機構都隨時可以做到啦，或者唔知道嗰個價格係相距咁遠，因為佢而家以我睇翻網上資料咧，佢哋好多你都知道我哋國家有價格指導噶嘛，佢哋嗰啲如果冇記錯係。全国嘅做呢个检测咧，都系唔会超过300蚊人民币。 嗱，明白。最后剩翻30秒啦，我想请问咧，即系而家嗰个规定就做咗个咁样嘅改变啦。你哋仲希望特区政府帮到你哋啲咩嘢？ 几方面啦。第一就话 系 核酸检测嗰度咧，即系长远嚟讲咧，即系话喂，会唔会香港？医管局可以即系做到少帮忙咧，即系腾出少资源。 好，第二点咧、 第二点，譬如话喂，我哋嗰、那个司机咧，因为有啲都系即系单头车或者咩成嘅，咁佢做呢啲咧，都系即系一个额外嘅收费，未必即系收得翻个成本嘅。咁睇下会唔会喺其他可行嘅条件之下，可以即系可以补贴翻少少俾司机。 好，经济支援，多谢晒你啊！跟住我哋有6点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跟进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过咗林锦公路交汇处嘅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系封闭咗，咁龙尾咧就已经去到粉岭游泳池同埋林锦公路近新塘，反方向啦都系有车龙噶，龙尾近新丰花园。另外九龙的弥敦道因为要维修交通灯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的快线仍然是封闭的。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的龙尾在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龙尾仔佛光街桥底。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4，日元108.55，瑞士法郎0.976，澳元0.6，加元1.421，新西兰元0.586，人民币7.094，英镑对美元1.227，欧元对美元1.081。港金报14,920元，比上日收市升2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10.08美元，卖出1612.6美元。港汇指数109，无起跌。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前少少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而家来回方向嘅交通咧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鸡岭回旋处同埋吐露港公路近新丰花园。咁亦都影响到咧林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咧，交通都系非常繁忙，车龙排到近新塘。咁就喺粉岭公路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前少少咧，因为有意外，来回方向嘅交通都系非常挤塞噶。龙尾分别去到鸡岭回旋处同埋吐露港公路近新丰花园，另外林锦公路咧车龙都排到近新塘。咁揸车嘅朋友咧，请你考虑嗰度行驶，暂时避免行经呢一段嘅粉岭公路啦。至于较早前咧喺弥敦道嘅交通灯维修就已经完成，弥敦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加连威老道嘅快线解封，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佛光街桥底，另外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彩虹的金瓶，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翠屏南村， 路面方面，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段慢车，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牛头角定富街。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就排到近考明街。咁另外，观塘道近住启业村一段来回方向交通亦都系繁忙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同埋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龙尾去到太子道东油站对开。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深井段车多，龙尾近丁九桥。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一段挤塞，车龙排到新田公路近博围。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段交通都是繁忙，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尚德村。最后提提大家咧，听日清明节，我哋交通消息会喺朝早嘅八点开始服务噶。不过我哋呼吁翻咧，听众避开清明节嘅扫墓高峰期，减低人流同埋密集嘅近距离接触，降低病毒传播嘅风险。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喉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20秒， 洗刷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其实我哋有成个团队咁啦，即系除咗医生之外，有其他譬如话护士啊，有啲譬如清洁姐姐咁，都会喺嗰啲所谓高危病房工作。啲护士佢哋就要派药啊，要派餐啊，要同佢哋抽样本啊，咁佢哋就可能贴身啲，咁可能佢哋就真系为咗悭住嗰啲物资，可能真系就要用唔同嘅方法咯，都会系一个挑战嚟噶咯。 我医生护士嗰度咧，就真系要休息够啦，人个个都有情绪，个个都有家人，有小朋友噶嘛，咁呢个咧就一定要休息够，大佬做12个钟头我都试过啦，系嘛，系好辛苦嘅事啦。香港全部嘅医护人员加油，香港会更好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 蓝地球。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之下，生性逍遥的意大利人都不得不接受隔离的现实。为了压制病毒传播而隔离个人或者社区，这种做法人类早已经有了。但是不讲不知，我们现在所理解的隔离，它的历史渊源和意大利有关的。这个就要由黑死病席卷欧洲讲起了。从14世纪中开始传播到肆虐的年代，据说有大约1/3欧洲人口染病死了。当时海路贸易频繁，原地中海的港口都笼罩在疫症阴影之下。当时都还未有统一的意大利，那些自治城邦就包括威尼斯、热那亚和马赛等等，还有一个叫做拉古萨。它的所在地即是现在同样有名克罗地亚的海边度假名城杜布罗夫尼克。在1377年，拉古萨明文颁布人类史上第一个隔离检疫令，规定来自黑死病疫区船上面的居民和旅客进行为期30日的逗留观察，即是隔离30日才可以进入拉古萨。意大利文叫做 Trentino， 意思是30日。到15世纪中，另一个城邦威尼斯就将检疫的时间延长到40日，意大利文是 Quarantino， 而家隔離檢疫嘅英文，近日我哋時常聽到嘅 quarantine 就係咁樣嚟噶啦。後嚟現代醫學研究顯示啊，黑死病從感染到死亡大約37日，當時40日檢疫實際上起到部分嘅阻隔作用。三月在新型肺炎之下变成死城的威尼斯，在15世纪的时候就建立了第一座隔离岛，染上黑死病或者麻风病人都会被送到岛上面。其中一座隔离岛就是现在威尼斯影展举办的地方，丽都沙滩那附近。在新型肺炎肆虐的今日，说意大利人毫无隔离经验意识，只是我们未曾深入历史里面的误会，亦或者是现代意大利人未熟读自己的历史，或者未有吸取教训。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九二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在这刻一秒钟，初次感动。 离开了我们17年的哥哥张国荣，今个星期维基百货用不同的角度欣赏他。星期一至五，深宵一至二，那些年那些事，张维基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一起回忆永远的哥哥。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来到傍晚的6:44，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的星期五晚也有我们的一周时事点评。电话旁边请来我们今晚的两位传媒人潘少权以及李月华，两位好。 大家好。 我相信呢，即係呢排大家当然嗰个话题呢就一定係疫症对于香港嘅影响啦。咁其实呢就住即係上个礼拜五开始啦，政府呢亦都係引用呢预防及控制疾病嘅規例呢，即係呢个咁嘅条例呢，而施加咗唔少嘅規例嘅。數數下呢，首先就係上个星期五啦，就宣布呢係有食肆嗰度呢要有一啲嘅距离嘅規限啦，亦都呢係要令到某一啲嘅场所咧系禁止唔能够营业啦，即系包括系戏院啊等等。咁然之后咧，跟住就再系加埋咧夜店啊、夜总会啊、卡拉 OK 嘅场所，亦都唔能够呢个营业啦。呢、这个就系星期三嘅宣布嚟嘅。咁啊，同一时间咧就到寻日亦都罕见啦，就系今日6:00开始咧，一啲主要业务啊系卖酒类饮品嘅处所，即系酒吧嗰啲咧，亦都系唔可以营业啦。嗱，咁啊，呢啲咁嘅規限咧，其實全部都係為期14日嘅。不過咧，政府就可以再按住個疫症嘅進展咧，而再去即係延長嗰個相關嘅期限嘅。啊，一個個咁樣嘅規例即係去發咗出嚟，大家睇入邊啊，睇唔睇到政府喺處理疫症上面嗰個對策嘅思路，或者係嗰個叫做章法喺度咧？潘少權。 我想他如果就咁睇就肯定冇啦，系咪？即系如果你睇到系进退失据啦。首先就系佢，其实呢件事应该要追翻咧，就系再系两个星期前啦，啱啱应该两个星期前嘅19号啦，佢就提出就要将香港封咗去，就系话即系总之由海外坐飞机翻嚟，包括港人都好啦，都要呢个强制隔离。咁但系呢个件事最重要咧，就系佢俾咗个空窗期咯。呢、這個空窗期就令到喺19號之前湧翻嚟嘅人咧有幾萬人，呢幾萬人咧就係全部冇經過隔離嘅，即係亦都冇做過任何檢疫啊，或者甚至係申報嘅機會都冇嘅。咁而呢件事咧就令到蘭桂坊初頭又逼爆到出事啦，咁然後就話啊酒吧可能係要封啦，佢上個星期二仲喺度講話封酒吧係咪，即係話可能要，如果再唔係咧，我哋就可能要對啲酒吧咧都要小心啲啦，因為發現有酒吧蘭桂坊一個群組啦。咁但係點知佢星期27號嗰日佢宣布咧，竟然唔係講酒吧喎，係講咗要啲食肆就要人哋一半 系嘛，即系得一半，开得一半啫。即系你简单嚟讲，就系你一百人，你开五十人啦， 系啦， 又增加间隔，又唔准点点点。即系其实你发现到，其实个问题冇解决噶。咁你个兰桂坊事件，个兰桂坊群组，你点解唔去解决佢咧？系咪？好啦，咁到最嬲尾，你卒之，哦，而家要解决啦，就系、是、今晚系嘛？今晚六点就关晒啲兰桂坊嗰啲酒吧咧，就唔准卖酒啦。咁你又唔卖酒？但系你又谂得唔清楚，咁我买支酒行出门口饮得唔得？你明白我讲咩未？即系你我唔系一定要喺呢度饮噶，我行出门口饮喺兰桂坊，从来我哋买咗杯酒，我哋都行出门口饮噶啦，系咪？咁其实无论系健身中心、戏院，一路到今日，仲系俾人话紧一样嘢就美容啦。你可以谂翻，琴日同前日有一个系美容嘅感染嘅，琴日就有两个喺美容院感染到嘅。但系琴晚陈肇始喺记者会里边，佢话如果再嚴重啲咧，我哋都會考慮有進一步行動。咁其實你會睇到就係每一件事發生咧，佢先去做一樣嘢。其實如果佢早啲去考慮呢個因素咧，其實只要上個星期你提出一個，哦，當咁多人湧咗翻嚟，輸入嘅病例，尤其每一日發生嗰啲被確診嘅病嘅人啊，係有成三分二。一半至三分之嘅人係有外遊記錄嘅話咧，咁其實呢類嘅公眾場所，如果你覺得係要冚咗佢嘅，或者刪咗佢嘅話，你就應該要盡早刪咗佢。你寧願大家短痛啲，就好過長痛。而家咧，你而家係好似吊緊命啊！嗱，美容院或者按摩室咁樣，究竟刪定唔刪咧？佢日日都喺度驚緊，佢又驚緊你好似嗰日咁啊！突然飲五點五啊六分話俾佢聽，六點鐘要刪。咁你可以睇到從呢一個。这个章法呢，你譬如三点钟刊宪，但六点钟要删，但是未通知到人、啊 嗯。 你删这个，你上星期五讲这个酒楼那些东西，你是半夜先出话给人听什么情况之下 的酒楼才可以运作到。 所、 其实这些东西不是第一日发生的，因为你可以想回中国是1月25号封晒整个武汉的。跟着就起医院。是咪？咁喺啦喺呢个过程里面，我哋啲官究竟谂紧乜嘢？我真系有时唔系好明白。佢系咪每一日等完啲报告，然后睇完先再做咧？嗱，即系我哋而家喺呢一分钟里面可以话好慢，后知后觉。我哋唔系想话一定要批评个政府或者你做得几差几差，而我只系想你明白。最壞嗰陣時，你冇諗過香港最壞係點先？ 即係其實啊，潘兆權一路都係講緊咧，究竟政府喺推行一系列措施嘅時候咧，佢個條理係唔係清晰啦？咁啊，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你都可以打電話嚟18721咧，講一講你嘅睇法嘅。李月華喺條理上面，你又覺得即係政府推行呢一連串嘅措施個條理係咪真係清晰咧？ 是很清晰的，就是我很同意潘少权所说的，就是后知后觉后知后发。而这件事呢，是由头到现在呢都是很一致的。即是你想想，由医护说要封关他不封、等到有问题才去封。到现在執行这些措施都是一模一样。即是这个条理，如果你说这个叫条理的话，他的条理是由头到尾都很一致。我想再加多一个，就是呢，我覺得成個政府咧個態度係等運行啊，即係話咧，如果好大家好運嘅話咧，我唔閂酒吧咁啊，如果冇事咪得咯咁樣，即係真係等運行啊。咁但係咧咁耐以來咧，我諗運係有啦，不過就係衰運，唔係好運啊。即係所以去到今時今日個政府嘅態度咧都係咁咧，我都唔知佢下一波係點。我估我自己預計咧，未來有兩個好大件嘅事情嘅就係、是。医院病床唔够，真系好唔够，爆晒灯，点咧？你而家谂紧啲乜咧？好 ，DSE 考唔考咧？如果考出事中突然间出事，有人考唔到会点咧？定系你唔考咧？唔考又点咧？吞次又点咧？到而家都系冇讲噶。我想再讲多一个就系嗰啲措施出嚟咧。我谂系我都觉得系即系难以想象，即系陈肇始。在个记者会上面被记者问到啦，咁你话主要系卖酒，咁即系点定义啊？系 51% 啦，定系几多个 percent 卖酒啊？咁讲到最后呢，佢系解唔到嘅，佢就话啊，其实业界嘅人应该知道自己系咪主要系卖酒咁。咁呢个答法，即系你将个波踢翻去俾业界，你即系话你系咪应该封，或者你系咪应该停嘅咧？你自己知咁样。我就係唔知啊嘛，有好多嘅處境，可能真係 真係只係純粹賣酒嘅人會知，但係有好多好多嘅情況係唔好複，即係唔係叫複雜嚇，係好多唔同嘅情況嘛。如果個官員個主責官員都解唔到嘅話咧，你就彈翻俾業界，業界應該知嘅話咧，我覺得咪好出奇咧。其實佢咁多措施嚇、即係我哋都明白嘅，即係我諗嗰陣時候都明白啦，就係而家全世界都要去採取一啲嘅措施去做。咁其實政府做嘅時候係咪可以你真係咧有人可以去解答啲問題咧？你俾條真係嘅 hotline 咧係解答到嘅，即係人哋打去你係話到啲唔同嘅處境要點處理嘅。如果係呢啲衛生署官員其實唔係好通盤掌握嘅話咧，可能係起草條法例嘅可能。律政署的人員啊，咁佢可能會掌握啲嘅，係咪可以即係將佢哋都係邀請埋咧一齊去幫手去解答呢樣嘢咧？因為我諗係如果去我哋係問到呢個主責官員，佢都可以彈翻一句話，其實你應該自己業界知嘅咁。咁我覺得係真係好不負責任。 好嗱，收音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其實你對於即係我哋唔數咁遠啦，由上個禮拜五開始，政府所推行嘅或者係公布嘅一連串嘅規例啊，你覺得是否清晰？可以打嚟1872311同我哋倾下，不如先听一听咧一位听众先啦，杨先生，杨生你好， 系啊， 有咩睇法？系 而家美容啦，有几单啦，又而家又话唔停啊，即系唔停营业啊，咁而家你话餐厅我就1.5米距离，咁样佢哋都食嘢噶，食嘢迟啲都会传染嘅、啊，点解又唔停嘅餐厅？咁你上个月都系80多钟，而家800多钟。下个月8000喎，最下个月80000噶咯，好突然惊喎。喂，咁啊，政府下次点咪打算咧？ 明白，即系讲紧嗰个政策嘅清晰度问题啦。多谢晒杨生。嗱，休息一阵咧，转头翻嚟，其实我想两位咧，不如又回应一下阿袁国勇教授佢今日咧接受我哋新闻部访问嘅时候咧讲咗嘅一啲嘅评议啊。转头翻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电话1872311。 惊险、 刺激， 每个动作都是高难度动作。 电视节目《魅力古巴马戏盛会》由巴黎著名马戏团凤凰马戏团呈现一场舞动物演出的真人马戏。 50位杂技人员、舞者和乐手倾力演出，以高超技艺引爆南美欢乐气氛。 听晚10:45， 港台电视30日。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黄师奶，做咩咁得闲嚟散步啊？唔使做家务咩？ 要啊，不过近排少咗家务做，咪有时间落嚟行下咯。 点会啊？我老公而家日日喺屋企开工，仲要照顾埋佢添啊！ 我老公都系啊，我梗系要提下佢做体能活动啦，所以咪分咗一半家务俾佢做咯。 又系、啊，等我都鼓励下我老公做体能活动先。 香港电台第一台，陪你在家喐一喐。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繼續咧同潘兆權同埋李月華咧傾一傾啊，政府應對疫情嘅時候咧嗰個嘅一啲嘅做法啦，同埋咧佢哋政策嘅清晰度啊。嗱，今日咧本台嘅新聞部咧就訪問咗咧係身兼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成員，亦都係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啦。咁佢就話咧就係希望官員啊唔好對新型肺炎嘅疫情咧掉以輕心，佢嘅評論就係話：而家有啲官員咧對疫情咧仍然好似好樂觀，覺得咧好似冇咩咁，亦都引述俗語所講咧話唔見棺材唔流眼淚啦。強調咧個疫情已經係好似森林大火咁樣，唔係講玩噶啦。亦都話咧，而家每日有几十宗嘅確診個案咧，已經係要好緊張，否則咧就係束手無策。佢特別就指出咧，就係話有官員啊係以為相比外國咧，香港已經做得好好。佢話要係非常之錯誤嘅諗法，因為疫症咧可以好似海啸咁样咧咁快咧就嚟到嘅，咁而食卫局嘅副局长徐德义今日回应嘅时候咧，亦都话啦，政府咧一直系严阵以待应对疫情嘅，亦都系特区政府面对疫情系唔会松懈，会继续以围堵嘅政策咧面对疫情嘅。嗱，睇翻咧香港咧而家嗰个嘅宗数啦，就系咧今日新增咗43宗，累计嘅确诊个案咧系845宗，当然。 值得留意就係近即係依個星期咧，佢每日嗰個新增個案數目咧都以幾十宗、幾十宗咁樣去上嘅。兩位點睇袁國勇嘅評議？你哋覺得佢依個嘅評議係咪都係一個公允嘅評議咧？嚇，潘少權。 我真係覺得咧，就係、我曾經認為咧，即係香港政府係做得係唔錯嘅。咁呢個咧，我上個月咧喺做節目嗰陣時講嘅。咁當其時咧，就係、未有呢、即係海外嘅大規模嘅人湧翻嚟啦。咁當其時咧，我哋香港嗰個確診宗數只係得200宗多啲咁多。咁所以如果當時外國亦都係啱啱開始即係所謂爆發咧，咁所以相比上呢，即使我哋初頭一早做得唔好，正如正話月華講呢，我哋初頭係做得唔好嘅，應該封又唔封，係咪又分幾次先至再決定封，逐個口岸逐個口岸去計咁樣封法。咁但係你如果用返呢一個星期去睇呢，其實係正正證明呢，當時嘅決定係做錯咗，三月中個封城之即係我哋封關之前，而係留一個空窗期俾成接近70,000人湧返嚟呢，係非常之錯嘅一個決定。咁你可以咁樣諗呢，到今日呢，如果仲覺得自己做得好呢，係真係抵打嘅。因為我哋曾經係真係做得好嘛，曾經係真係將個確診數字去控制到好少啦嘛，已經係咪？咁點連本地感染嘅個案已經好少啦，甚至有一日呢，我記得係有一日我哋係冇感染嘅，冇確診個案嘅。但你諗下，而家講緊幾十單、幾十單嗰陣時，咁我哋就要聽下啲醫生咁講。嗱，當然醫生咧就一定係最，佢一定係將所有嘅可能性咧都講曬俾你聽，所以佢就一定係會好似緊張啲，同埋講得特別好似慾緊啲、嚴緊，好嚴重嘅。但我覺得呢件事呢，你當你睇返西方呢，無論歐美嗰種處理手法呢，我哋今日嘅醫院究竟我哋可唔可以接受到當2000個有確診病例嗰陣時候，我哋可唔可以頂唔頂得順呢？ 嗯， 係咪？其實我正話之前講，我就話究竟我哋嘅政府本身有冇諗過最壞嘅時候係點樣，佢有冇方案呀、即係唔係唔單止係話喂你覺得好好、如果最壞嗰陣時候會點，我哋任何人都應該會咁諗㗎嘛，係咪？唔會話翹埋隻手，或者我當然我唔相信佢翹埋隻手，但我真係覺得佢哋做得係太過輕率啊！一啲決定 嗱，袁國勇個訪問其實佢最有一句就係、主要就係話，而家有啲官員對疫情仍然咧係好似好樂觀，咁大家睇起上嚟真係覺得係咪真係出現咁樣嘅情況或者取態咧？不如我哋喺7:00新聞翻嚟咧，繼續同阿李月華同埋潘少權傾電話號碼18721， 1757宗投訴。前一年度兩項數字分別只有100多宗。根據政府就立法會財務委員會財委會委員提問的書面回覆，港台計劃在2020-21年度檢視處理投訴機制，對上一次檢討在2011年進行，有關工作會由港台現有資源和人手應付。另外，通訊局在2019-20年度截至3月9日收到有關香港電台節目的投訴個案有12宗，涉及共3560個投訴，其中5宗成立，7宗仍在處理。天氣方面，一股清勁的偏東氣流正影響廣東沿岸，此外一道靜止風已在廣東內陸形成，並為該區帶來驟雨和雷暴。本港地區今晚和明天的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雨，能見度較低，气温介乎19-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气温21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交通意外仲未清理好噶，来回方向非常之挤塞，龙尾分别去到粉岭嘅轩晴间同埋吐露港公路近运头塘村。另外，大埔太和路上去吐露港公路嘅龙尾咧就排到去宝香桥噶啦，咁揸车朋友请尽量考虑改道行驶。另外，较早时咧，弥敦道交通灯维修已经完成咗，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嘉年威老道嘅快线咧就解封噶啦。仲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就喺九龙观塘绕道去大老山隧道方向，近住宏天广场嘅慢线咧有交通意外啊。 咁一带咧系挤塞噶，龙尾排到去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喺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啦，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龙尾嘉华国际中心，支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啦，龙尾排到去观塘道近启业村对开；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啦，伟业街近住开元道回旋处来回方向都系挤塞，去油塘方向嘅龙尾排到丽业街。另外，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裕民坊挤塞，龙尾定富街。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涌公园车多嘅龙尾丽景，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嗰段咧龙尾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松苑。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会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另外预告一下啦，听日清明节交通消息啦，会喺朝早八点就开始服务噶啦。不过我哋呼吁听众啦，尽量避开扫墓高峰期，减低病毒传播嘅风险。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公营医疗压力，医管局行政总裁高拔升医生。 大部分这些病人呢都是个病征比较轻微的，甚至乎有很多是没有病征，似乎他们需要是多些隔离，多个特别的治疗。因此呢，我们会陆续开启我们叫第二线的隔离病床，腾出我们叫最高规格的第一线的隔离病床，希望能够舒缓到压力。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合资格登记做地方选区或功能界别的选民，可以在5月2号或之前递交申请，提交的资料要真实正确，同时俾埋电话号码和电邮地址，方便选举事务处联络。申请可以透过邮寄、电邮、传真或网上递交，收到选举事务处的信要求确认住址，要尽快回复啊。而家就登记做选民，查询2891-100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喺七点钟新闻之前啊，我哋就同咧吓今晚一周时事点评嘅两位传媒人啦，潘兆权同埋李月华咧就喺度倾紧咧香港嘅抗疫上面咧喺过去嗰个星期啊公布咗嘅一连串嘅规例。咁啊，大家点睇呢规例嘅即系内容咧，又或者系政府处理疫情嘅方法咧？电话号码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啦。咁头先咧喺七点钟新闻之前，亦都系讲到就系港大嘅袁国勇教授啦，佢话咧政府而家有啲官员啦，对疫情咧仍然系好乐观，咁佢系对于呢一个咁样嘅睇法咧系有一啲嘅评议嘅。咁嗱，不如我哋咧两位先听听听众先啦，再倾啊。有李先生，李生你好， 系，喂喂， 系你好，有咩睇法？ 系你好啊，主持人你好啊， 你好。 其实我都日日都听你节目嘅，咁其实点解今日会讲咧？系因为其实过去嗰几句，其实我都相信好多香港人都觉得点解政府可以成件事系个疫情上面系基本上系做唔到任何嘢嘅，我可以咁讲。第一，口罩佢帮唔到香港人买啦，我哋自己要破口罩啦。第二，封关嘅时候咁系搞咗好耐，啲医护又话要罢工又剩，咁卒之系封一啲唔封一啲，咁 基本上是冇用的，咁亦都係大陸人繼續落嚟。咁第三，然後嗰班人你同佢講話，俾個空窗期，你兩日之內翻曬嚟就唔使隔離有剩。咁基本上我哋印證咗就係佢哋去傳播細菌啦、病毒啦。咁依家社區差唔多可以話係爆發啦，係咪？又美容院、又酒吧、又食肆。咁呢個情況底下，個政府係到底係做緊啲乜嘢咧？佢係就係每日叫啲警察去捉啲食肆有冇1.5米距離。我想問佢係要擺咁多資源喺呢件事有啲咩幫助咧？但係問題係佢唔捉個源頭，佢反而去捉一啲食肆撳咗1.5米。我又想訪問一下特首，我哋嘅香港有幾大咧？ 嗯， 係咪？點解係要喺呢個事情上面去斟酌得咁緊要咧？但係調翻轉，佢有咁多嘅資源，又唔去幫香港人揾口罩、揾防毒消毒液。我哋係試過買一支滴露，係成200蚊支嘅時候，我想問我嘅特首係做緊啲乜嘢咧？ 明白，多謝曬你，李先生嘅意見啊！嗱，李月華頭先，我諗嗰位聽眾就對於即係政府一路以嚟嗰個處理疫情嘅方法咧，佢有好多唔同嘅意見同埋不滿啦。咁但係對於袁國勇教授，佢話而家有啲政府官員個態度似乎仍然係好樂觀咧，你覺得？实际政府所做嘅嘢出嚟咧，系咪真系显示到呢种咁嘅有一种咁样嘅情况咧？吓，佢呢个评论，你觉得系咪有一个公允嘅评论咧？ 我就觉得系啦，因为我相信袁教授咧，佢比我哋更加有唔同嘅方法接触到呢啲官员，因为我哋譬如新闻界啊，接触官员咧就只系喺个好正式嘅记者会上边咁。咁已經即係講得唔好聽咧，即係已經問政府問題咧，都問到好激氣噶啦。咁我諗袁教授喺好可能其他嘅場合，特別佢係個專家組嘅成員咁，顧問專家顧問咁。咁我諗佢嗰個觀察咧係有根據嘅。咁我自己就好同意，我覺得成可能唔係淨係個嘅官員啊，我諗成個政府即係由上可能由阿林鄭，佢都係一個。仍系觉得自己做得好好啊，即系我观众好或者我哋新闻界都好咧，其实呢话俾你听，香港到今日仲未算系好大镬嘅，唔系政府做得好好啊，系香港人咧唔信政府，所以自己去做，自己去治国，所以今日先至未至于咁大镬。但系香港政府官员嗰种自我感觉良好咧，我相信你问10个有9个都觉得个感觉系嘅。 其实头先咧，我哋都有触及到一点嘅，就系由上个星期五开始，即系政府都公布咗一连串嘅规例啦。咁但系佢公布嘅时候，嗰个处理手法系点咧？简单去数一数先啦，就系、是、上个星期五咧，系政府举行咗个记者会啦。咁佢嗰日咧就公布咗两项嘅，一个就系我哋简称叫做限聚令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是、有一啲嘅处所咧需要系关闭嘅，咁啊包括咗系。一啲嘅游戏机中心啊、浴室啊、健身中心啊等等，同埋对于食肆咧嘅一啲嘅六项嘅要求嘅。但系亦都留意一点咧，就系喺上个礼拜五个记者会上面咧，特别系关于限聚令，佢可以有12项嘅豁免咧。其实嗰阵时政府喺记者会上面咧就并冇仔细讲咧嗰12项豁免咧系啲乜嘢噶。然之后咧就到咗凌晨时分咧，首先咧就系喺呢个嘅社交媒体嘅。即係依個叫做天馬台嘅專業啊，就有一個嘅貼文啦，就講話究竟嗰12项嘅豁免係啲乜嘢啦。咁然之後到咧，應該大概係凌晨嘅即係半夜嘅時分啦，政府咧先至係發稿咧正式湊個新聞稿，就正式去公布咧究竟嗰個詳細嘅內容咧係啲乜啊。咁然之後咧就到去另外一個咧就係今個星期三嘅時候，咁政府亦都是发出了一个的刊憲发出了一个规例，就是要求一些的场所也都是納入去那个法例的规限入面的。但是呢，如果我们看回当时刊憲的时候，它那个的字眼呢就只不过说是即是那些的措施呢会是下午3点生效实施。但实施的细则到底是怎样呢就并无公布。然之后呢它是 跟住係到咧晏晝嘅，即係大概係五點嘅五十六分左右啦。咁然之後咧，先至係公布咗咧，就係譬如究竟邊啲嘅處所需要關閉，包括個卡拉 OK 啦，依個麻雀灑落嘅地方咧，夜店嘅夜總會，邊啲咧係唔使關閉，不過係需要推行一啲量體温等等嘅防疫措施。依個就係包括咗美容院啊，一啲嘅會址啊，一啲嘅按摩院。咁就引嚟咧業界就話，美容院佢哋仲以為咧係晏晝即係三點就要關閉，就急急地咧去取消咗咧一啲客人嘅即係預約咁樣。咁然之後咧就到呢、这個禮拜，即係尋日啦，政府亦都再刊憲啦，就係有關於即係主要賣酒類飲品，即係酒吧、酒館啊等等場所咧嗰個關閉嘅一啲嘅規限，咁就今日嘅六點鐘係生效嘅。嗱，兩位我想問啊，即係頭先根據所講，即係政府喺發布呢一連串嘅措施嘅時候，佢嗰個資訊發布嘅處理上面，大家有啲乜嘢嘅观察呢？潘少权点睇呢？ 我觉得肯定係一个叫做简单嚟讲就判断失误啦。嗱，其实你可以用人哋国家或者地区所采取嘅措施可以睇到嘅。譬如大陆係1月25号封啦，武汉，跟住就全国差唔多係小区管理啦。跟住南韩大邱市出事嗰陣时佢就开始封啦。甚至而家疫情好严重嘅意大利北部嘅地方，初头佢唔封，后面佢全部北部三个省都去封。咁好啦，呢啲国家呢有呢啲国家呢喺佢处理嗰陣时呢，佢都係因应个疫情嘅变化，但一封係到底喎、哦。我想讲係到底喎、哦。佢、一封係封晒㗎嘛。好啦，意大利发现佢封咗三个州唔得嗰陣时呢，三个省唔得，佢就全国去封。你又再睇英国，佢一封封三个星期。係限你直情唔可以出街啊！佢簡單嚟講，佢就算紐約都係噶，譬如加州都係，你係唔俾人，佢係直情係你除咗外賣，你只可以做之外，係冇所有鋪頭全部關門。咁點解人哋會係咁做呢？就是、因為佢一去做一個處理嗰陣時，佢就已經用最壞嘅、最危險嘅可能性出現啊嘛。但如果我哋用翻過去三一個星期呢三次嘅處理手法咧，我哋就睇到我哋嘅政府咧就會即係話。就是见一步行一步，见一步行一步。咁你谂下啦，你见一步行一步，市民系无所适从噶。 嗱，但系问题就系咧，即系政府系见一步行一步啦。咁但系喺个资讯发布上面，特别系 就 系 要讲啦， 系啦，即系五点五六分先至发个即系新闻稿。 就因为佢见一步行一步，佢行紧嗰步嗰先发觉死啦，唔睇得落去住啊，有个氹啊，佢要缩翻转头。所以佢咪點解會五十六分六點鐘唔俾你做嘢，係咪要你封清呢個麻雀館？五點嗱，我哋下晝三鐘已經罕見喎，即係人都知㗎啦嘛，已經理論上係咪？ 三點之前啦，係啦。 一般市民咧，當然係唔會好似新聞界嘅人會咁熱切咁睇到啦。咁但係新聞裏面已經係話，據了解或者政府咧已經罕見啦，咁係預計政府就會做。咁但你點可能五點五十六分呢？咁好啦，咁我就話啦，咪淨係問呢個問題，咁就係嗰日四月一號，好似愚人節咁樣揾緊，都唔知真定假係咪？你諗下，佢係幾點鐘決定啊？佢應該上晝決定啦，如無意外係咪？咁你上晝決定，下晝六點鐘執行，咁點解如果你自己擔心自己做唔切嘅話，嗱，我已經唔話你見步行步判斷失誤啦，你半夜實行得唔得啊？零時零分開始先實行得唔得呢？正如今晚嗰个限酒令，你点解一定要六点呢？你唔可以今晚半夜嘅咩？又或者琴晚半夜，点解今晚六点呢？嗱，咁呢啲思考里面呢，其实就睇得出係啲个别嘅官员喺讨论嘅过程里面呢，係諗得唔够细致，完全唔係从嗰个市民嗰个方便资讯嘅发布嘅透明度，完全唔考虑我哋嘅感受，唔考虑业界嘅利益。是纯粹佢觉得要做，所以我正话就话，因为佢就係判断失误，係见一步行一步嘛，所以佢咪永远就係行唔到啦，发落哎呀踩落去有个氹啊，即刻缩脚諗一諗先㗎嘛，迟三个钟先讲啦，咁啊，或者后日先至做啦，咁样你咪会出现呢啲咁嘅令人发笑嘅失误咯。 李如华，你点睇即係成个发布处理啊？ 嗱，我唔知嗱，呢個我真係冇掌握一啲任何獨家嘅嘢嚇，但我懷疑咧，我懷疑咧，係咪一啲好低級嘅錯誤咧？就係個新聞稿可能咧要經重重關卡啊，呢個要加逗號，嗰個要加個句號，呢個要改兩個字， 即可能要去到最後不知道誰拍板才可以出街，本來呢可能是好早出得的，但是改到好運好像58分才出到街，6點要實行，我不知道會不會是這樣，我只是天馬行空地去想，因為如果是正路的話怎可能是這樣，是人都知道怎可能出個新聞稿兩分鐘後執行啊，是不是這個第一個情況。剛才已經講了很多這個資訊發布，但我想提一個我同意整個判斷錯誤的問題，就是第一次要封的時候為什麼不封卡拉 OK 呢？即是任何一個普通有 common sense 的人呢，都是為什麼卡拉 OK 那個如果你有個潛在的大菌大病毒的人呢，卡拉 OK 不是一個更加容易傳染的嗎？大家一起唱歌密封的環境，唱歌不戴口罩行不行？戴住口罩唱歌啊？任何人都覺得喂，你要封卡拉 OK 都是一個不是特別是針對什麼，而是說你那個是一個容易傳播病毒的話，不封。好了，開始林鄭去講的時候，你記不是講緊封酒吧，是講緊不賣酒。賣酒即是不准賣酒跟個病毒，是不是酒去加速個病毒傳播？不是的嘛。現在講的是那個處所，譬如一個譬如酒吧好，或者這類這樣的 clubhouse， 是因為大家你去聯歡的時候呢，你梗係會你飲嘢食嘢，你梗係要除低口罩啊，你會係一個比較多密切人同人接嘅環境。咁係針對呢樣嘛，唔係針對你賣牛奶定係賣酒嘛。但你佢一出嚟佢會講佢啊咁就走喎，咁所以俾人鬧，即係俾人批評得好緊要啦。但你又唔會針對嗰個處所要去採取一個即係一鏡毒，即係一招到底，即係嘅做法咁。而家真係逐啲逐啲去，咁結果呢而家就係呢一紮呢可能係14日得啊，嗰一紮呢仲要多3日，咁嗰一紮呢又要多幾日咁，即係嗰個混亂情況啦。我諗係即係除咗係記者可能會跟得好清之外呢，我諗你問任何一個市民呢都會好混亂啦。 係 即係點解唔係話你就係14日唔得再嚟再延長咁，即係用一個決斷啲嘅手法。 明白。好，跟住我哋听听众刘太先啦，18731，刘太你好啊， 你好， 系有咩睇法？ 三位主持， 你好， 即系晚安吓。 你好，系。 其实我好同意你哋嘅睇法嘅，即系我觉得政府系做得好差嘅。咁头先有位主持就话觉得上个月都仲系觉得，因为我都好跟得好贴嘅。我是一個普通小市民嚟嘅啫，但我跟得你哋嘅節目都跟得好貼。咁我都記得上個月嘅時候咧，有一位主持都係話香港政府做得好嘅。咁當時我喺收音機旁邊，我已經話我唔同意，因為當時做得好，我哋都係 keep 住嗰下得幾十個個案，係因為我哋香港市民個個都知道政府唔得，我哋自求多福，自己去揾口罩，自己係好堅忍咁樣戴住個口罩做所有嘅事情。而且我哋有好多好 expert 嘅專家嘅領導，即係日日都出嚟話俾我哋聽，我哋應該點做啊，苦口婆心咁提我哋啊，唔好咁啊，唔好咁啊咁樣。咁我哋個個都好聽佢哋講，所以我哋都 so far so good。三月二號嘅時候都係得100宗個案，但四月二號嘅時候我哋已經變咗802宗，即係琴日，變相係多咗7倍啊。主要原因就係喺3月16號嘅時候，佢特首出嚟宣布話。留学生可以回来19号呢，但是19号之后回来他们就要14日隔离。19号之前他们就不用，那即是其无形中即是间接就是鼓励了很多人喇喇声，就算几贵的机票都涌回来，那那里回来我不知道有多少万人，那我们就是即是形成了那个空窗期。当时他一宣布的时候，我已经在电视机旁边就在说为什么不即刻实行，要等到19号，因为病毒是不等你的。 明白，即是对于政府的措施的处理呢，有时候是不是那个果断性到底是怎样呢？刘太就有些意见了。潘世权和李如华两位，不如我们用一个比较阔一点的层面去看现在不同的规例。其实呢，譬如以香港来讲，即是禁罪令啊等等，不是只是香港啦，刚才潘世权也提过， 就是譬如美國啊、英國啊等等的，即係唔同地方咧都有，有啲甚至咧係比起香港咧更加嚴格添。嗱，如果我哋睇翻咧，而家即係唔少嘅外國嘅媒體咧都喺度討論緊㗎啦，就係呢啲咁嚴謹嘅政策會唔會某程度上咧係限制咗人嘅自由，甚至係成為咗一個即係監控嘅手段嘅。譬如有啲就提出話，譬如韓國咁去大規模咁樣咧，係監控國民嘅手機同埋信用卡嘅交易資料啦，以去追蹤咧同埋公開確診者嘅行蹤啦，呢啲咁嘅資料以供防範咧，呢啲係被視為一啲極端抗疫手段嘅方法嘅。咁另外，譬如英國嗰度啦，亦都即係有某啲嘅地方嘅警方咧，出動到去無人機咧去監察，睇下究竟係咪有人咧違反咗禁足令，亦都引嚟咧英國嘅一位即係退休嘅最高法院嘅法官啦，係批評咧係警方咁樣去做法咧，其實係即係做咗會唔會係做咗一個警察國家嘅嗱？咁我想問即係兩位，如果用一個闊啲嘅層面去睇，即係而家各國採取呢啲嘅緊急限制措施，究竟對我哋嘅人身自由會唔會係有一啲嘅即係都影響？而權衡之下，呢啲咁樣嘅影響又係咪值得嘅咧？例如話？ 这个是绝对是有影响的。但是一个非常时期呢，我自己个人都觉得呢，这些影响都是要接受的。但是那个分别是在于呢，是一个真的民主的国家呢，你会听到一些的声音，即是一些即是如果警察即是他行得过了浪的，有人有声音会喝住的。即是社会是有一个讨论，也有一个声音在这里，知道呢我们现在这个非常时期是因为如果疫症控制得不好，整个医疗体系崩溃的，对整个国民啊国家都是很大的伤害，甚至没有伤害是可能更好长远。所以大家都会明白，在一个这样的环境底下呢，即个疫症过了之后，它会回到一个正常的情况，过度的权力是可以去移除的。我是有信心，但是在香港的话呢，其实我担心的。 嗯， 就是说你在这段时间大家明白，因为疫症的需要，我们有这样一些这样人身自由的牺牲，但过了去之后会不会成为一个常规呢？ 嗯， 这个是我会担心的。 嗯，潘少权你又怎么看呢？ 我就未睇到香港而家有咩限制我哋嘅自由啦。 首 先我哋仲可以周围去嘅，其实严格嚟讲，你系冇人会唔俾你去嘅，只不过有啲场所系被关闭咗，所以你唔入得去嘅。你可以去行山，你可以去游水，你可以，当然呢个系我唔系鼓励啲人咁做嘢，即系我睇唔到我哋而家呢个自由被侵犯咗嘅。但系我亦都同意咧，喺个非常时期咧系要用非常手段嘅。而呢个非常手段呢，就要好简单，就是既系要市民要自律嗰阵时，从政者亦都要自律。咁至于正话你提到，譬如英国佢用无人机去睇呢啲，即系睇一啲人有冇乖唔乖咁呢啲咁嘅问题呢，我觉得因为佢系个情况系非常之严重。但其实如果喺英国生活过或者去英国，你系知道全个国家呢系接近100万部嘅 CCTV 嘅。即系简单嚟讲呢，如果我用一个简单例子，就系你喺英国任何一个地方，只要你离开你屋企嘅话呢，然后喺条街度去到边度，搭咗几个钟头车去咗边度，然后入到一个大厦一个位置里面呢，你喺由 A 点去 B 点呢个嘅位置中间呢，你係全部被監控咗嘅。咁即係话呢，其实用唔用无人机，其实你都係被監控咗嘅。呢个第一点。第二点，用个手机，其实如果只要从政者真係有能，佢根本今时今日係完全有能力去睇到每一个人，甚至唔单止佢係话由 A 点去到 B 点，甚至佢每一睇嘅每一页嘅网上嘅内容，甚至同每一个人去通电话讲嘅嘢，用 WhatsApp 通话，其实佢都系睇到嘅。其实而家嗰个科技系已经，其实呢样嘢其实唔系一个好复杂嘅事。不过问题咧就系，我只系所讲，我希望从政者又好，市民好自律， 好， 因为呢个就系一个非常时期、非常手段。 好。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点半由方若南报道新闻。 本港新增4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845宗。新增患者当中最少5人同酒吧群组有关，另外有3宗个案暂时感染源头未明，包括48岁无外游记录的国泰南地勤人员。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患者发病前曾经同10多名亲友出席解胃酒，会追踪当中有没有人确诊。他又说，有一名新确诊患者2月底到3月11号到过荷兰，但在3月28号才开始发病，在港期间亦都曾经到过酒吧，不确定是潜伏期较长抑或是在本地酒吧感染，仍要调查。酒吧或酒馆、餐饮业务处所内主要卖酒的范围，傍晚6点起关闭14日，晚上近7点有警员在尖沙咀黑德道巡查，检查仍在营业的酒吧餐厅牌照，有酒吧把握最后机会做生意，在傍晚近6点陆续安排顾客结账，执拾台凳和拉闸，客人和员工显得依依不舍。有酒吧餐厅继续营业，但并没有客人坐在吧台范围。有店员说，除非客人在餐厅内进食，否则不会向他们提供酒精饮品。餐厅内有不少食客。在尖沙咀落示佛台继续有酒吧餐厅营业，表明不会售卖酒精饮品，只提供食物和非酒精饮品。国务院早前宣布，听日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中逝世同胞举行悼念仪式，包括举行全国哀悼活动、停止公共娱乐活动，以及在全国和驻外使领管下半旗致哀。特区政府表示，听日悬挂国旗和区旗的政府机构亦会下半旗致哀。行政长官早上10点与立法会主席、行政会议成员和司局长会在行政长官办公室默哀3分钟。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参加义务直树活动，强调在全国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复工复产不断推进时，参加直树既要以实际行动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产生活秩序加快恢复，又是倡导尊重自然、爱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对参加活动的社区人士说，社区今次防疫工作功劳很大，接下来的任务仲好繁重，现在加快复工复产，但仍要坚持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日常防范传播等是社区的主要任务，要确保社区居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和国家副主席王岐山等出席。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几阵雨，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19到21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至东北风。展望星期日有骤雨，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下周中期骤雨逐渐减少。现时温是21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意外咧，仲未清理好噶。来回方向嘅交通咧，继续系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南华埔同埋吐露港公路近运头塘村。咁而家大埔太和路上去吐露港公路咧，车龙都排到近宝香桥。另外，林锦公路去粉岭公路方向，车龙就排到近新塘。就是粉岭公路出九龙方向，较早前咧近住林锦公路交汇处嘅意外仲未清理，而家来回方向咧交通都是非常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南华埔同埋吐露港公路近运头塘村嘅，咁揸车嘅朋友请你考虑改道行驶。另外喺太子道西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有意外，而家唯一行车线封闭，车龙排到书院道。就喺太子道西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桥面有意外，龙尾书院道。至于较早前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宏天广场的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去到近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星河名居， 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丽业街。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在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一段慢车，龙尾永德里广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提提大家，部分地区有预计揸车的朋友，请你保持忍让和小心驾驶。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打呢个电话咧，就主要咧就唔够胆话代表全香港市民啦。非常之多谢咧，就医生啦、护士啦、大哥哥、大姐姐咧，嗰啲婶啊、崔啊，同埋技术灰冷房嗰啲啦，总之全香港嘅医护啦，香港全部嘅医护人员，加油！香港会更好啊！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电话旁边咧继续请翻阿李月华同埋阿潘少权出嚟先。吓，两位你好。 系 嗱，头先咧，其实李耀华都提到一个问题嘅，就系关于我哋医院咧嘅情况啊。咁其实咧喺今个星期嚟讲啦，医管局嗰度咧亦都开启咗一啲叫做二线病房啊。咁就系俾即系部分嘅人士啦，就入去嗰度去住啦。咁呢个亦都系因为我哋嗰啲嘅一线嘅病房咧系唔够嘅，即系使用量咧都几爆咧，而因此要开二线病房嘅。咁而家为止咧，根据今日所講咧，就應該有60位病人咧係轉咗去二線嘅隔離病床，亦都會咧陸續接收病人嘅。咁喺今個星期初，亦都有一個討論啦，亦都有醫療界人士提出啦，我哋咪應該仿效咧，好似內地咁樣起一啲嘅方艙醫院咧，或者係用一啲嘅展覽地方咧，作為一啲嘅接收，即係某一啲可能係病徵比較輕嘅人士嘅用途咧。咁其中咧亦都有講過，就係話譬如亞博館啊、紅館啊等等咧，係咪可以考慮咧？咁跟入食衞局嘅副局長徐德義就話咧，即係喺醫院以外嘅地方作為隔離方案嘅配套嘅準則咧，就係、是、等醫管局嚇佢哋係會跟進嘅。例如話呢個醫療病床問題點睇？ 我唔知道咧，因為問醫管局咧，佢就話咧政府嚇同政府傾緊，問政府咧就話醫管局。特別在昨日的記者會都好留意咧，即係好多嘅記者問咗陳肇始好多嘅問題咧，佢都係不斷答話醫管局佢哋會點，佢哋會點，好似呢個問題同政府冇關咁啊。咁我覺得好出奇呢樣嘢。其實我相信咧，香港人而家係想知道政府你有乜嘢計劃？你而家傾咗咁耐，一個假設性嘅問題，如果呢、這個在香港疫情惡化下去，下一步是怎樣？現在是否可以有人告訴我們，讓香港人有點安心一點呢？ 嗯， 到現在其實記者問了很久都是問不到的。 嗯，是潘少權。 其實我們在電視呢，很多時看到外國呢，即不要說中國用了十集就在這間醫院，因為它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它當然它有這樣的能力和這樣的能量，但好遺憾嘅就係我哋即係香港嘅政府官員呢，其實即係有個咁好嘅背景俾你睇住係點樣做嘅，你唔去做。 由最早期啲人話唔夠病床，甚至話唔夠地方去做啲基本嘅家居隔離嗰陣時，甚至諗過已經用徵用酒店，係咪啊？甚至話喺大嶼山，即係喺呢個呢、這個叫迪士尼出面嗰度土地咧，搞演唱會嗰度地方嗰度起臨時醫院，咩方案都有咁多人提咗。其實好奇怪，原來突然之間我哋原來有啲叫二線病房嘅。 嗯。 咁而呢個二線病房我哋第一次聽嘅啫。 嗯。 咁原來二線病房出嗰陣時最令人都唔知即係好嬲定好笑嘅就係、是，竟然有啲確診嘅病人咧係入唔到醫院嘅。 嗯，要等啦，等嗰啲時間啦。係啦。 咁我咪翻翻嚟，我哋今日一路所講嘅就係、是，究竟佢哋係點睇咧？有冇一個遠見？唔好講咁大嘅遠見，即係話究竟香港能夠喺公立醫院嘅病床係能夠承受幾多個確診嘅病人？ 呢度 係咪最簡單嘅？ 但 係 呢度 係 咪亦都係涉及到唔同嘅部門之間嘅協調問題啊？因為頭先阿李耀華都提到，即係食衞局佢哋答法就話要問翻醫管局啦。咁而醫管局佢自己亦都係即係要獨立運作噶嘛， 佢可以獨立運作，但係邊個委任醫管局個行政總裁㗎？邊個坐喺醫管局個董事局裏面㗎？邊個出糧俾醫管局㗎？ 嗯， 係咪？好簡單㗎嘛！而家非常時期，你哋日日開會㗎嘛？我話好簡單啦，我哋呢一分鐘而家就係問政府一個好簡單問題，我唔理你邊個答我。究竟香港目前嚟講，究竟可以能夠容許到有幾多個病，即、就、係、是、病床啊，係俾確診患者？所以一線的確診病床，如果我們最大連二線都坐住埋啦，坐滿曬，即係瞓滿曬人啦，我們其實可以承受幾多人咧？ 嗯， 嗱咁我哋大家都係咁諗嘅啫嘛。你買層樓啊，你供樓啊，你都諗下自己出糧有幾多錢， 嗯、 然後用幾多年去供啊嘛。你唔會啦， 潘少 乜都唔 答我答你呢個問題咧、嗯，我估咧，陳少始用五分鐘咧同你講佢哋點樣去定啲醫院嘅病床嘅歷史咧，答完之後咧係答唔到嘢嘅。 嗯， 呢、這個就係琴日記者會啦，記者不斷問啦，我好留意啦。 嗱、 陳局長係問，佢絕對係答你五到十分鐘咧，係答唔到嘢。 係啊，其實所以最令到人哋有啲即係所謂氣憤嘅地方咧，就係、是、話，如果當呢個疫情我哋。即係學袁國勇即係醫生講係嘛？我哋控制唔到啦啊！究竟如果到有學佢講，佢最壞嗰陣時，佢話有二千人嘛。佢前兩日都係仲講緊，如果有二千人染病嗰陣時，其實我哋係崩潰噶咯。 嗯， 咁其實我哋佢哋崩潰唔係好耐嘅啫。如果以每日幾十個，嗱、嗯，因為每日幾十個嘅代表咩意思？係幾十個家庭，每個家庭裏面有兩至三個成員， 嗯、 已經有幾百人喎。計埋佢工作，計埋佢周圍嘅環境、 嗯， 其實你係點解唔學呢、這個南韓咁樣用排查咧？即刻話，逢喺呢個人確診，佢身邊所有嘅人唔好做家居隔離先。第一件事就同佢檢測啊嘛。 明白，即係喺嗰個醫療處理上面咧，其實都有一啲嘅地方咧，可能要交代得更加清楚同埋有改善嘅。嗱，不如咁啦，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哋不如講一個媒體嘅新聞咧。 成個台灣咧，周圍都 澳門特區其實 即係唔止廣州啦。 想知兩岸四地發生咩事？ 唔使周居勞頓喎。 Facebook 有啲人話可以賣台灣口罩添，四月尾可以賣到啦，未必嘅喎，因為之前都延長嗰次禁令，你要諗清楚喎。台灣嘅人民喺海外有二等親咧，每兩個月可以寄30片俾親朋戚友。 香港電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晝3點，中國點點點。 西杰啊，天文台台长都上咗嚟，今个星期仲有冇咩猛料啫？ 哼，问得好，你自己听下。 大家好，我系天文台台长郑楚明。今个礼拜六咧，我嘅团队就会同大家倾下闪电同埋降雨嘅探测，同埋预报嘅机制。 果然一不离二啊吓！而我嘅大气候瑞文解码会同大家睇下点解烂波鞋都有价有市啊！ 星期六中午12:0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同我郑瑞文。 大气候。 人生想要幸福啫，真系咁难？ 你要有成长型思维啊！ 成长型心态意思就系话，我相信有啲嘢系可以透过动脑筋、群策群力就可以改变得到。哇，系咪真系咁简单呢？一念之间，我想同大家讲，要改变呢个信念绝对唔容易。 今个星期日晚8點，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会有中大社科院院长赵志宇同大家探讨美满人生心理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电话旁边继续找翻李月华同潘雪权出嚟先，两位。 系嗱，想讲嘅媒体新闻咧，就系香港电台嘅英文电视节目《The Pulse》啦。咁啊，上个星期咧就访问咗世卫嘅助理总干事艾尔沃德噶。咁佢就问及到咧，个记者问及到咧，世卫咧会唔会系重新考虑即系台湾嘅会员资格？咁当时咧，艾尔沃德系沉默咗，即系八秒之后就冇听到个问题啦。咁然之后咧，就再追问嘅时候咧，个连线就断咗。跟住个记者亦都系。再致電咧，係請佢咧去評價台灣嘅防疫工作。咁但係要喐得咧，就話即係中國個地區其實都做得好好啦。嗱，咁啊呢個訪問出咗嚟之後咧，亦都係惹起咗一啲嘅討論啦。尋日咧就呢個商經局咧就出咗一個嘅新聞稿嘅，就話咧局長認為該集節目當中嘅表達咧係有違一個中國嘅原則同埋約章之中香港電台作為公共廣播機構所定明嘅目的同埋使命。个稿件话咧，就系众所周知，世界卫生组织成员均以主权国家为单位，作为政府部门和公共广播机构，香港电台必须对此有正确嘅认识，不能偏差。广播处长作为香港电台嘅总编辑，必须对此负责。而香港电台嘅发言人嘅回应咧，就系话当日播出嘅《The Pulse》呢个节目咧，主题系探讨世界各地新冠肺炎疫情，以欧洲、美洲疫情最严重嘅城市咧为切入点嘅。该集咧就旨在分析各地疫情嘅应对同埋受影响嘅民众嘅感受，有各地政府嘅说法，亦有世卫嘅回应。当提及台湾，节目只系以地方 place 嚟到形容，本身并无任何取态。香港电台审视全集内容后，认为该集节目并无违反一国两制，亦没有违反香港电台约章。潘少权点睇呢个嘅事件？ 其实即系我觉得我其实唔系好明白点解即系局长咧会发呢个声明，即系我真系唔系好明。嗱，即系你我自己作为一个总编辑啦，曾经吓，咁我就会睇呢件事咧，我就会因为我都睇晒，我睇咗两三次啊，特登都要。咁、其实个记者问呢个问题咧，其实首先我哋要分两个唔同嘅层次去睇。喺原则上佢问呢个问题，百分之百系冇问题嘅，因为佢根本唔同一国两制冇任何关系嘅，系咪？亦都冇所谓到咩香港电台所谓叫做编辑即系个约章嘅问题。咁我亦都睇咗你个约章啦。咁我话点解要分两个层次去睇？第一个原则上咧，我唔觉得呢件事佢咁样问法系违反咗所谓一国两制个原则，或者系破坏咗香港电台嘅约章。但你喺技术上咧，可以话喂呢、這个问题咧喺咁嘅场合里边问适唔适合？嗱，我作为一个总编辑，我就可能会咁问嗰个记者嘅啫。但系我都唔会觉得呢个系一个问题。佢系作为一个记者，佢乜你唔问呢个问题啊？佢可以问噶嘛？系咪？只不过即系你话系咪喺呢个节目里边，喺呢个场合里边问咧？你可以斟酌。但系即使有呢啲咁轻微嘅失误，但系不存在于用咁雷霆万钧嘅方式去进行一种嘅即系声明咯。因为呢个声明咧，对香港，尤其而家一个两制处于咁脆弱咧，嗰、那个张力咁紧嗰阵时咧，其实系好危险嘅，因为我哋系冇办法知道，喂，嗰条线我啲应该点谂啊？系嘛？佢而家问紧个问题啫，佢呢个问题系问，佢用英文就话，喂，究竟即系世卫会唔会再重新考虑台湾嘅会籍啫嘛？咁你可以嗱，世卫点答系世卫自己嘅问题。个记者问呢个问题，我觉得即使我哋唔能够去考虑记者嘅动机同埋个目的嘅。因为这个不应该是我们作为一个记者或者作为一个言论自由里面太过就是太过堪太过苛刻的一个做法来的。 是李月华怎么看？ 有机会都非常鼓励观众咧，成集咧去睇晒佢，系非常同意潘少云所讲啦，即系我觉得一啲问题都冇，甚至冇我觉得问呢个问题都冇一个所谓场合啱唔啱，因为事实上系。喺到疫情發展到今時今日啦，其實全世界都係覺得台灣嘅第一佢喺控制疫情方面做得好啦，同埋亦都係後即係新聞亦都有睇得到就係台灣係好早已經係同世衛講喂會人傳人，但係世衛係冇採取任何行動。咁作為一個記者有機會問到世衛呢個高級嘅官員嘅時候咧，我一定當然去問呢啲問題啦嚇。咁、那個物工。 個問題是在於世衛他自己這個官員那種反應呢，才令到人去覺得很驚訝嘛。 嗯， 如果他的反應是好像他事件出了之後過兩天，他們世衛再有一個書面的聲明去解釋的，就說、哦、其實呢問我們是沒用的，因為這個呢決定是這個會員國即是會員、啊、即是國家的會員國去決定的、 嗯、 那你說如果當時這個官員是說、啊、你問我這個問題呢我、即是沒得答的，這個這樣東西是會員國決定的，那他已經答了個問題了、 嗯、 其實就已經大家都不會覺得這個是什麼新聞，因為態度世衛的態度可能就是這樣的。而家我點解後來大家會覺得呢個係新聞呢、嗯、就係、是、因為個態度個反應實在太出乎意料之外嘛。咁而家個我哋香港政府個官員係用一個咁樣嘅我會形容係無限上綱大扣帽子嘅態度呢去處理呢樣嘢。即係將呢、這個即係去責怪個記者，同埋真係扣呢個帽子真係扣得好大喎。咁如果係咁講嘅話呢，好多嘢唔做得喎、啊、新疆問題唔做得，西藏問題唔做得，台灣選舉甚至無你都唔可以做，即係點可能係咁㗎。我諗今次嘅反應呢，即係港台最近都好多風雨啦，今次嘅反應呢你睇到民間呢其實係大家真係係好興嘅，應該咁講係，即係個反應係好強烈嘅，唔係嘛，即係即是大家個回應就是你問點解會局長點樣咁做，即係當然我哋唔係佢肚裏嘅蟲啦，唔知佢點解咁做啦、嗯、有好多嘅懷疑陰謀論，就係佢要出位啦，佢可能有佢係想選特首啦，咁要表忠啦，咁呢啲真係唔知啦，呢、這個要佢去回答啦、嗯、但係佢嗰個帽子係扣得太大啦，同埋呢即係記住呢，香港電台唔係香港政府，唔係香港特首嘅電台，香港電台係香港人嘅電台。 嗯，好， 唔係局長說了算啦。 好，嗱，好，跟住呢再休息一陣，轉頭返嚟我哋又傾傾另外一個題目啦。 經典廣播劇《故夢依依》1980年作品，嚴心原著。 你信唔信仇恨有写了生的圣约呢？ 车心梅， 你放弃了感情选择仇恨，感情值得啊？ 洪德成、何锦华领衔主演，周末午夜场《故梦依依》，四月四号起，逢星期六深夜两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大批哥啊，手下留情，乜嘢都讲噶喎。 冇问题啊，随便问啦。 喂，讲下你点样白手兴家得唔得先？ 唉，两餐温饱啫。 咁讲下你点解咁中意足球得唔得？ 同我好波有关咯。 喂，咁讲下你嗰间林大辉中学又得唔得先？ 冇问题。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铿，仲有我林大辉。 手下留情。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最后呢，想同李耀华同埋潘兆权所傾嘅一个议题呢，就係、是、呢个抗疫基金 2.0 呢应该点样去做啊。今次嘅疫情呢，就对于香港嘅经济呢，各行各业都受到好大嘅影响啦。咁之前呢，政府所推出嘅防疫抗疫基金呢，就係、是、主要係按行业为单位呢作为资助嘅。咁而家亦都有个即係说法，其实就係、是、政府呢亦都係开緊会呢，傾緊啦，到底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呢个资助范围应该係点样去定立。如果我哋睇返呢，而家好多嘅唔同嘅政党政团呢，佢哋所倡议提出一样嘢呢，就係、是、直接要资助个人嘅，包括咪一啲嘅叫自雇人士，即係上次漏咗嗰啲嘅人士啦。亦都呢有唔少呢就话应该要提出一个紧急嘅失业援助金啦，或者係一啲嘅失业支援基金啊等等。两位你点睇今次呢一、這个资助系唔系应该要做埋呢个嘅失业支援嘅呢一个部分呢，直接系落到去个人呢？李耀华。 我同意嘅，因为今次个疫情呢唔系淨係某几个行业系即係受到影响。即係其实你去到你睇下，因为全个市系死晒嘅。咁你当然嗰啲譬如话旅游啊、飲食啊、航运啊咁固然啦。但係你諗下，连补习老师 都死埋喎，因為停課之後呢好多都冇喎。咁我有朋友佢譬如教足球咁，即係唔係我唔係個朋友教足球嘅，佢啲學佢啲仔女咁，佢教練下冇得教啦學校，咁諗住小班教啦，喂而家連個操場運動場都停都唔得。咁你諗演藝嗰啲個體嘅演藝嘅人士又係冇曬。咁如果你即係某類行業先至有援助嘅話，咁其他人點呢？咁我諗今次應該係一個全民呢都係需要幫手嘅。咁到底係點樣做可以大家再從長計議啦，但我覺得基本上係應該去落到人嗰度囉。 在上次呢这个抗疫基金即出了来的时候，其实也都有人问过这个劳福局局长罗志光的看法的。那当时呢罗志光呢他即有一个说法呢，就是暂时不考虑成立失业援助基金，因为去年年底的失业人数已经有12万人。如果提供失业援助，政府需要聘请大量人手处理，包括要证明他们曾经失业以及是出现工时不足的情况的。这个就是上次罗志光的说法的。那潘兆权你又怎么看呢？ 所以有时我刚才即提到呢，就说我们的特首好政府好呢，其实在面对这个疫情里面呢，是不是应该没有了一个叫做战略思维呢？即是他现在每一样东西都是在战术上面，几时删边个墙，几时冚边个档，用这样的方式的。但战略思维的其实的意思就是你好像英国这样，你好像英国一开始什么都没讲，三个星期的禁足令禁什么令全部删晒，政府就给八成，帮雇主给八成的人工给这个啲雇员。咁其實政府喺今時今日，你係好難去，好難你話你揾唔到邊啲行業係不受影響㗎嘛。嗱，最簡單，你封咗美容院啦，我哋有好多嘅場合你係封咗嘅，好多嘢係封咗嘅，飲食啊、旅行社啊、嗰啲航空業啊，完全都不冇曬人嗰陣時。但呢啲公司下面佢嘅員工係從來都交税㗎嘛，佢哋有報強積金㗎嘛，呢啲人。佢有強積金户口係有曬過去，就算你就咁就用翻二月份之前推一年嘅平均數去，如果仲要計數，你咪對個強積金户口咪就係得注錢入去俾佢咪得咯，係咪？佢其實諗使乜諗得咁複雜，咪失唔失業呢？因為今時今日係大家都受損害㗎，做老闆嗰、那個。都受損害，你俾咗上個月你俾咗200,000佢嗰個零售，即係嗰個餐廳，你諗下，我哋所認識嘅，佢得兩成三成嘅生意，佢點捱啊？仲要出糧，咁政府你就要有呢個氣魄，我哋有咁多嘅儲咗咁多錢，我哋冇辦法，大家都知道原來可以一鋪可以使夠好多錢嘅，但係就喺呢個時候就睇你呢個政府嘅氣魄，你冇呢個戰略性嘅思維去為香港嘅市民去帶佢出去呢個幽谷啊嘛。 係，李耀華有個補充嚇，係咪啊？ 即係我諗政府一路做嘢嘅態度咧，佢唔係去諗個解決方法咧，佢一諗咧就係咧好多困難噶。咁唔單止係勞福局長係咁，你諗下再之前咧，即係成個防疫嘅個態度都係咁嘅，係同佢會同你講咧，譬如就講武漢啦，接啲人翻嚟咧，佢同你一開始講咧係點樣困難，點樣困難，佢唔係去話俾你聽，我而家係諗緊一啲方法，我要用一個正面啲嘅思維去解決嗰個問題。咁當然你不斷去諗困難嘅時候，絕對係好多困難嘅啦，點會冇困難啊？係咪？咁嗰樣嘢其實。就已經你花精神去諗困難，花精神去解俾人聽咧有困難，你唔去做，倒不如你花啲精神去諗下有冇更好嘅方法，科技上有冇啲方法可以即係、就是、可以去應用嘅，可以係將呢啲困難係解決嘅。我相信係即係揾到解決方法嘅機會絕對係大過係困難啦。同埋你因為困難唔做嘅話咧，你今已經去到嗰個抗疫基金去到400亿啊！你抌多400亿都可能搞唔掂啊！即系你预期系去计好我哋叫好尖咩咁去计啲数嘅时候咧，你以为可以悭一啲，其实到最后系悭唔到，可能仲衰添。 系嗱，首轮嘅抗疫基金就系300亿啦，咁第二轮到底系几多咧？而家有传就话应该唔少于首轮嘅300亿嘅，咁但系具体详情咧，可能都真系要等政府有进一步嘅公布啊！今晚亦都唔该晒李月华同埋潘兆权两位嘅节目时间，亦都到此为止，拜拜。